即係冇人推咪就好好麻煩嘅，因為掛住講又唔記得咗推咪咧。咁所以一個人咧，我就真係唔係嗰啲天才啦。聽講有啲人好掂噶嘛，一路推咪一路自己講都得噶嘛。因為我個 mixer 拎咗去 midway 咧，我睇唔到個表，咁啊真係靠估啊呢個。而家應該 OK 係嘛個聲？喂喂喂 ，OK OK， 應該見到個表 OK 啊。因為頭先呢度有啲噪音，咁我所以刪細咗先開始。咁點知啊，真係我平時咧，你出緊 introduction 嘅時候咧，你都聽到我啲雜聲就係咁解啦。因為咧，我成日都唔記得推麥嘅，去到完咗之後。OK， 咁啊唔好意思啦，因为好多人都听唔到我讲嘢开头。 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探长晚上好 ，Kenny 探长好 ，Kenny，Hi，Waters Zero，Hello，Hello 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 ，Nicola， 欢迎 Nicola，Norman take care 探长。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超细声。 系。 Ultramax 数九十六赫雷。 Hello.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细声。 我多谢提点啊。 Jackie Paul 歌迷好细声。JJ Lunch 老探。Ultramax 数九十六好细声哦。大力水手 冇声咁滞。 九冇声咁滞。Nicola 会黑好好系咪要读唇？Hey 探长好。Vespa Stanley 无声。Rotis Zero 读紧唇。Nicola 会黑好好黑黑。乐盘好细声。推最大都系蚊子。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 OK 了。CS Hook。Vespa Stanley 我未学读唇。Check Music Sound OK 了。乐盘俾你炸死。 Sorry。 Nicola 终于有声啦。CS Audit BBQQHK 听到 Hello BBQQHK 正常 Hi On IP Hi CS Hello Ultramax 数96而家店听到开罐头声 BBQQHK OK Not cool 这个新面孔来的即 at least 你个你個網名係未見過啦，咁啊而家好清楚，仲有咧 BBQQHK 咧都係未見過你嘅、哦。如果你係新嚟嘅，就歡迎你啦，即係唱首迎新歌你聽添。不過我唔識，我只識教會嗰首。 莫是位老探長， 落水 邊度啊 ？Angel 女探長好，大家好。 哦，大家好 ，Angel 女。咁咧就招呼一啲新朋友先啦，即係暫時目測咧就 BBQQHK 同埋 Knocko 咧都係未見過啩，唔知啊，定我記我落我唔記得咗咧咁樣。Amanda Ho 又係新，即係呢個名字都係未見過嘅。咁咧仲有啊，其他都熟口熟面噶啦，都係嚟慣噶啦。咁啊希咧就都見過嘅，好似好多希嘅，咪喂 JJ Lance 你好。咁啊 Dicky Ho 咧亦都係好少見嘅。咁啊，但冇識唔使講啦，成日都見到佢啦。咁就大概啦，大水手係成日都見到佢嘅 ，Kenny 都好似近來都有嚟過嘅。咁啊，歡迎你啦。表下態咧，你係咪新嚟？因為改咗名咧，因為未留過言咧，見到我冇聲，你就提下我咧。咁啊，多謝你先。Rasputin， hello 你好。咁而家幾多人？今晚有冇波睇啊？請問大家四十幾人。咁啦，琴晚咧就約咗嘉賓，暫時我唔會公布住嘅，因為保持神秘先。咁咧，下個禮拜咧，亦都係鬼吹廿四嚟嘅。我想問下上集鬼吹有冇聽咧，各位？淨係中意聽狗吹就唔中意聽鬼吹嘅咧？我想問下大家嘅意見先，即係做下 marketing research。因為近來咧講開同啲 friend 傾偈咧。好多人都話好似有鬼故喎，定係而家嗰啲主流鬼故節目就少有人聽，或者少一兩個，所以好欠缺呢。以我所知呢，潘少聰就不嬲都做緊鬼故嘅。咁View TV 有大量啲節目啦，咁仲有花生台都有個叫做咩 2020 啦，咁仲有熱血我就唔知啦。 老蕭又好似冇鬼故啦。咁仲有冇啊？應該都冇乜噶。仲有啲嗰啲 New Age 嗰啲咧。星匯網好似唔講鬼係嘛？講陰謀論嘅啫嘛，我都有。OK， 咁所以係咪因為嗰啲少咗嗱？我估咧，我估因為我冇聽其他嗰啲噶啦，已經差唔多。咁咧就會唔會係因為大家好學鬼故咧？咁樣，唔好話俾我知。對唔住啊，約咗。 Amanda Ho， hello 探長 ，Resputin Website， 大家好，探長好，樂蒲你好，平時聽直播成日斷，我問題 ，Nicola 有波睇 ，Resputin Website 日本對波蘭啊 ，Nicola 鬼吹好聽嘅 ，Ultraman 數96賽內加爾打毒氣，樂蒲 Amanda Ho 成日都聽，但每次都好遲先上嚟，有聽鬼吹。 Okay. 大水手即889唔够后啦， 莫 库莫图要有听，我少叶场踢紧一场日本队乜 乜 ，Richard Zero 当然有听鬼吹， thank you。 Richard Jobby 好中意听鬼吹，努力。 嗱，似乎中意听鬼吹嗰啲咧就会表态，但系有啲讲到明唔听鬼故嘅咧，即系交都费事俾我系嘛？咁咧就话，哇，今日真系好多新面孔，例如Hugh Jobby 咧，我就未见过你出现嘅。記憶中 Locksway 呢都好似見過一兩次嘅啫。咁啊 Woody， Hello Woody 張都好似冇聽過喎，似乎呢度好多鍾意聽鬼故嘅朋友出咗聲喎。 Woody 聽鍾意聽鬼故啊 ,Log 笑鬼吹靜啊，講做女鬼吹好聽，美蘭喺食關風鍾意聽鬼故，美蘭你傷勢如何呀、 啊、 你唔壞 ,Log 笑今晚兩點仲有英格蘭、No Man 鬼吹狗吹都好聽。 我明點解啦，因為今晚兩點仲有英格蘭嘅原因呢，就大家就驚瞓著唔知醒，就所以你搏住落即係攝時間，我都成日做呢樣嘢嘅。即係去啲朋友啲鋪頭度探班啊，未夠鐘又搵人哋個鋪頭呢，人哋周身唔得閒就走去問佢嘢咁嗰啲，我諗大家都係咁上下啦，係咪？有冇我咁卑鄙呢？唔知 Amanda 好，上集聽你個故仔起曬雞皮， 哇咁勁 ！Nicola， 如果後面大廈突然有人喺度揮手，都幾恐怖。樂鋪有聽鬼故， 可能佢聽緊個 live 咧。係 因為隻窗 我知啊，可能嗰度有聽緊個 live， 咁啊揮手。如果大家貨倉嘅朋友，喂打個招呼先，咁樣真係可能有人打招呼唔定，可能個看更走出嚟咧，專登搭 lift 上十幾樓咧，咁樣真係打招呼啊嘛。然之後冇人做緊。保安或者看監有聽九吹廿四呢？喂，咁頭先有兩位朋友呢都關心我嘅傷勢啦。咁呢其實就好小事啫，啲爆曬缸咁啫，即係磨姜嚟其實基本上。咁呢其實我呢就由細到大呢，我啲平衡力都係算係中上或者幾好添嘅。咁啊，好少會撲親嘅，即係撲街嘅次數寥寥。我數一係又唔撲，一係又好大鑊嘅。咁啊，細個因為做啲器械操嘅動作咧，就令到我甩咗手臼啦。咁其他意外撲街咧，就真係極少，我都數唔出啊！真係踩 roller 撲個街啦，喺街度，即係嗰陣時睇完 Santa Do 咧，就喺小學懶叻咁樣整到 roller 咁樣踩出大馬路咁樣，點知落條斜路嘅時候，又係個地凹凸不平咧，就撲曬街。下爬都損曬嘅，嗰次最金㗎喇。咁數到而家30年以上都冇撲過街嘅。咁今日點解咁失威呢？仲喺朋友面前添。咁今日因為約咗個客仔呢，即係個 agent 就去開個會。咁開會之前呢，佢又唔知點解約我喺個公園度 briefing 喎，搵個茶餐廳安全全有冷氣探咪幾好囉。咁佢有型㗎嘛。咁當然即係減碳啦，你唔能量冷氣。咁於是乎呢，嗰個公園仔呢就有啲俾阿伯捉棋嘅位嘅，咁捉棋位咧，唔知點解個公園咧要個 design 咁樣嘅，咁就係距離嗰個捉棋嗰個台凳，即係全部石做嘅，咁仲突咗一級半級樓梯咁高嘅，大概四寸到嘅一個 curb 咁樣，即係墊高咗，我唔知點解咁樣設計嘅，咁我冇懷疑啦，咁我同佢傾完之後咧，傾下啦，咁跟住我見到有個老伯啊，唔係中坑啦。個樣子就似老過我嘅，但係未必一定老過我嘅。 咁跟住咧就不停咁樣做運動，不停咁樣喺嗰個又跑圈，即係十項鐵人咁樣，一見到有咩氣下，佢就走上去做。我見到一立上去咧，狂做咗成十下引體上升喎。咁我同阿我 agent 咧都哇咁勁嘅呢個阿伯咁樣。咁跟住咧，我話要等我試下，等我做咗幾下先咁樣。咁我就好心急，想逞強咧，想因為身痕啊，見到人哋即係年紀比我大咁多咧，都咁勁。咁我撲出去咧，原來嗰個有一級我睇唔到，就踩落去。如果咧，即係我唔係個身體協調到嘅話咧，我就咬柴都幾金嘅，因為成四寸咁樣咬落去咧。咁我咧就用個身體嚟協調翻，保護翻個腳個腳臼咁樣。於是乎，成個身碌落地，個電話一嘢拍落去，已經爆裂咗啦。另外一隻手咧就反應唔切，因為太速，咁我就兜嘢摸落去，要嚟平衡翻，即係保持翻唔會繼續個頭跌落地啦，同埋膝頭哥兩個磨僵啦咁樣，咁就係咁少嘢啫，即係痛就當然痛啦，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大個咗，可能唔係可能老咗，係冇咁怕痛嘅，即係雖然嗰啲磨僵嘅刺痛依然存在，但係你一見到嘅輕強咧，你個危機感唔重嘅時候咧，你個 EQ 嘅關係咧高咗咧。就會控制埋嗰個痛楚嘅，咁 OK 啊，即係乸乸地咁樣，咁跟住樣衰啦，大佬仲要去個客嗰度開會咁樣，咁點知上到個客度咧，仲血流血啤啤咁樣，爆曬光咁樣，咁咧個客就話：喂，你咁樣好似打完交咁，即係不如咧，你揾人借個藥水膠布嚟黏一黏先啦。咁我仲話：唔使，乾咗結焦啦。佢話唔係你使唔使嘅問題，係真係嚇親人啊嘛，你好似。好似陳浩南咁樣走上嚟劈友咁樣咩？咁跟住咧就叫個 reception 姐姐借我黏咗幾嘢啦。咁跟住我見到咧嗰啲寫字樓嗰啲人咧路過咧都瞄我嘅。哇！呢條友著曬短褲嚟開會，又孭個背囊咁樣，又周身血咁樣點㗎？究竟即係仲接我添啊？即係接我阻住條路咁樣啦，因為佢嗰個 reception 位又唔係太大。咁我覺得抵俾人接嘅，你無端又有成身血又穿短褲上嚟，即係做乜呢？借廁所啊，整水喉啊咁樣，整水喉唔喺嗰度入㗎嘛。咁於是乎呢，就接完我之後呢，我認得佢個樣呢，就係啲後生應該幾有型嘅一啲中女呢，就應該做秘書嘅，睇佢個樣。哈，點知跟住開會呢，就真係見到佢喺裡面做秘書。唔知淨係做 bookkeeping 嗰啲嘢啦，即係總之喺老世隔離聽住佢講乜嗰啲啦。咁呢跟住你知我啲摩打嘴呢，即係九吹廿四啊，或者做嗰啲怒汗撈鬆啊咁嗰啲節目，即係慣咗一見到人咧就有嗰個毛就上身㗎啦。咁咧就你知啊，即係去 brainstorming， 即係我哋做創作嘅，你去到唔係打行嗰個毛咧，你好舒蝕嘅，即係你盡唔到你嘅專業嘅。咁於是乎咧，即係因為我有自己有個諗法咧，你去關於一啲創作嘅 brainstorming 咧，我就咩都講，就冇乜，即係我唔理你有幾多錢做。總之幾多錢唔關我事，總之我講曬我啲 idea 出嚟咧，我就走噶啦咁樣。咁點知咧，即係好難得咧，嗰個老細咧就非常之覺得我嗰啲 creative 咧非常之好嘅，因為近排即係我都有咁嘅能力嘅，尤其是個老細老老地嗰啲咧，即係老過我嗰啲咧，佢就即係可能佢哋因為脱節咗一排，咁我就比較貼地，因為我仲成日喺街度，即係甚至乎比較接近啲年輕人少少嘅。嘅嘢啦，俾佢哋即係相對上咁，同埋啲技術啊、科技啊，我成日睇 YouTube 啊嘛，咁我變咗比 update 少少啦。咁佢哋聽到心花怒放喎，哇！仲不時咧就即係喺個會裡面仲成日提起我個名，咁令到人哋冇乜人嘅，因為人哋叫我上去都唔記得佢個名，但係就記得我個名，就好似好 friend 咁添，仲好快就咁。於是乎咧，嗰、那個秘書咧就睇老細嘅啫嘛，哇！見到嗰個老細咁 buy 我嗰套咯喎。咁啊，啲樣都即刻變面嘅喎。頭先接完我之後變曬面，咁跟住咧開完會之後出翻去嘅時候咧，哇！仲慰問我傷勢喎，哇！竟然，我覺得真係抵佢發嘅呢啲秘書真係，即係仲係好關心啊！點啊？你頭先嚴唔嚴重啊？跌得真係小心啲啊！因為咧好多細菌感染㗎，仲要唔要膠布啊？哇！真係無微不至，即係女朋友係咁都幾好嘅。咁咧就係即係呢啲人情冷暖嘅嘢係咪先？咁啊，即係今日都呢啲見識都幾有趣嘅，即係喺生活裏面有啲呢啲點滴咧，即係對我做呢個音唔係做呢、這個九吹廿四係非常之令到我有內容嘅。 Nicola， 哈哈哈哈哈哈 ，Model 135 High Low Tom， Candice Mulcahy 你好 Hello Candice Wilson Felford Cone 其實兩樣都聽但現在太多鬼節目為講而講、 oh, okay. 搞到我現在已經不聽鬼故台 死了我上次那個鬼故都是為講而講的真的不好意思因為呢我上次呢我嘗試創作一個故事看看有沒有人真的相信的因為呢而家個個鬼故都話真人真事咁滯㗎嘛即係嘩就講到實牙實齒呀咁樣咁我嘗試下創作一下啦因為其實我都嘗試過寫一個鬼嘅劇本嘅即係我唔係親手寫我係作啲故仔搵一個 partner 同我一齊合作寫嘅咁都好大鑊嘅因為呢即係同個 partner 之間都大家個睇法唔同咁我 partner 係一個好成功識得寫嘢嘅人嚟嘅咁但係佢又成日要蕩起回腸啦同埋有起承轉合呀咁樣但我那些是比較另類一點的在這方面大家都經過很多討論 最後都寫不成的寫不成就不是因為我同你的意見是因為呢出錢的人太低就出得還有講了個簡單的論給他聽還說這樣不行那樣不行那你行街啦是不是又已經不是給了錢多又改東西你未必一定買添還要那算了所以整定我做不到編劇的了因為我忍受不到那些客人的嘴臉喂你創作你是被人創作了先嘛買買不買就算了怎要叫人改嘢，真係想叫他吃屎的不過算了話曬都是客人是不是終於呢介紹個客給我認識的那個人呢都叫我咪鬼益他你就想想搞電影那個啦這樣那多謝他的提點啦 俾人瞄完再關心你真係好難俾反應陳丹探長你好 嗨你好咁你又講得啱喎我都未點樣俾反應佢好即係我唯有當哈哈哈咁樣咁樣即係出嚟搵食嘅梗係有一兩個呢個小炒面先得㗎嘛喂陳丹 hello 未見過喎新嚟㗎你係咪喂多謝你先咁首先呢又要同返嗰啲網台 app 嘅朋友講聲先，這個呢是絕對是deja vu 來的即因為我現在講一講給明天的人聽的可能今天的人聽喂假如你聽緊9/24的archive 的話呢那請你呢得閒有時間就來回我個探長的 page 那裡like 了跟住呢就 subscribe 埋我個 YouTube channel 因為你 like 了我就自然我有條 link 呢就教你點樣去我個 YouTube channel 嘅咁到時呢你就可以聽到 live 囉因為聽 live 好唔同㗎嘛因為你平時冇乜代入感原因就係呢你聽緊我招呼緊啲朋友啲網友但係呢又讀咗啲聲出嚟就冇你份喎咁但係難得你仲聽啦俾好多人呢聽到咁樣已經走咗㗎啦咁假若呢你係嗰啲聽完人哋嘅留言讀完個 Siri 嘅留言出嚟你仲聽緊嘅朋友呢咁希望你嚟聽 live 啦因為 live 呢我亦都有你份㗎嘛你又可以留言咁可以傾下偈呀或者你改變咗成個今日嗰個流程呀或者你有啲話題好吸引嘅好值得討論嘅亦都可以喺個 live 嗰度左右到成件事嘅咁正所謂嗰、那個取捨呢就取決於即係將來嘅改變呢取決於你嘅取捨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示範啦因為今日個社會變成咁呢某程度都係我哋或者我哋上一代做到今日我哋啲下一代咁辛苦嘅某程度。咁所以呢當時你唔好話我心諗啦即係譬如你想 live 講兩句嘢嘅想我讀出嚟嘅咁你咪聽 live 囉唔好只係聽 archive 囉。咁我都好相信呢有啲人呢因為我咁樣呼籲呢而聽開網台 app 呢而走入嚟嘅唔知道有冇人呢可能我自己諗多咗啦可能冇嘅都唔定嘅一個半個都好啊喂舉手嚟睇下唔該俾啲反應唔該。 Jackpack 125 Hello 探長劉仁生探長好人 哦多謝。 Henry Kim 探長好。 Hello, 可以見得個探長好人呢係咪 探長好 呢我可能我聯想字啦呢啲我就聯想多咗啦監製又比較心水清啲。有時聯想字真係好出事喎即係講一啲尷尬嘢咁好快快咁 enter 咁咗出去嘅我都試過我試過打因為我裝咗一個呢叫做廣東輸入法咁呢嗰個要畀錢嗰個嚟嘅係非常之勁嘅啲聯想字非常之強橫嘅咁我見到個朋友練大隻啦咁呢我就即係除晒衫咁樣慢鏡頭嗰啲呢咁我打咁大隻咁樣 點知個聯想字就係咁大隻蛤乸隨街跳，跟住又撳 enter 咯。如果你裝嗰、那個廣東輸入法咧，個作者係叫Luma 風，即係姓馮嘅，咁、那、嗰個就係我朋友寫嘅，咁佢都係好似收$7就非常之好用嘅，即係強力推介。而嗰位朋友咧，亦都係當年咧就幫我合作寫一個Stage Two 嘅 app， 嗰個遊戲 app 嗰個朋友嚟嘅。咁啊，呢啲本地創作就梗係要支持啦，係咪？唔知點解咧 ，Notco 突然間讀唔到你。你又話咧聽 live 正啲，係啦，當然係啦，咁樣。嗱，我頭先咧經過問邊個係有呼籲過走入嚟聽 live 嘅咧，就係好少嘅喎，真係。 陈丹追睇咗你好耐，少出声。 哦、，thank you。 有时夹唔啱时间睇来。 明白。 WK free 之前佢除咗一个星期放弃咗，因为食素在街食嘢好困难。 唔系食素啊。 难以长期做。不过 我 食糖其实又唔觉得好辛苦。佢除那个星期都冇乜唔习惯，大力水手789稳定四个。 系。 Andrew 叫我听重温多啲，时间难做。 咩穩定四個啊？ 風箱啊！ 哦，嗰啲 haters 哦，多謝你報數啊！喂，咁咧就呢、這個 WK3 咧 ，keto 一個禮拜放棄咗，因為食素在街食嘢。其實 keto 同素真係好唔同喎、啊。其實素咧就仲難過 keto， 我覺得。 唔係啊，因為佢 keto 又食素啊嘛，所以佢話放 棄。啊！你真係善解人意，我真係咁先，而家先撈到。唔知阿監製有冇搞估中咧？因為食素但係有 keto 啊，真係好重難，難上加難。咁所以係咯，即係 自己預備嘢食㗎，冇辦法。 咁你一係唔好食素住咯，達到目的先食翻素咯，都係一個辦法嚟㗎。即係除非你有啲宗教或者係立過啲毒誓，一食咗雜咧就會七孔流血咁嗰啲，咁你梗係唔好試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咩特別宗教嘅背景，咁你試咗先，個身體改善咗先，再食翻素咯，即係再慢慢 trim down 翻嗰個份量啊、比例啊咁樣咯。我希望咁頭先有位匪類監察院嘅院長咧，又係留一個 message 俾我咧，就唔知點樣 send 條 link 咧，就係生同感受。咁我唔知 send 俾我做乜，因為監製幫我覆咗佢話未睇，咁即係點啫？喂！ 佢梗 係 唔會睇你 live 啦， 梗係唔會睇啦，又 J 唔到。 阿咪汪又報到，咪汪。 係。阿Henry Kim， 喂，真係好多生面口嘅聽眾喎，今日真係多謝曬。 Henry Kim， 我聽重温多啲，時間難做 ，Jackpack 125多數用 apps 聽。 哦 ，OK。 Amanda Hall 啲人開完劇本會。叫個編劇寫翻出嚟，個編劇創作多少少唔合或是嗰個心意，就話人唔掂，好老套， 啊、沒錯 一啲都唔接受新嘢。Check music blue 蜜蜂廣東輸入法， 係啊，冇錯。 左邊我平常只聽重温第一次聽來。 哦，多謝你喎、 啊。黃海探長、店長報道。 喂 ，hello 店長，喂咁啊，唔知阿 Gary 有冇嚟咧？店長有冇教有冇提議佢？或者介紹佢聽咧， 揾次再約阿 Gary 食下嘢啊喂！ 係咯，同埋店長嗰個大計諗下有冇得搞啊！ 紅紅探長你好 ，Hello， 留人生願無人思騙別人，願無人輕視別人，願無人於憤恨中或敵意中希望別人受損，惡婆身同感受，可能佢又係跌春。 即系点啊？哦，身同感受同生同感受又唔同噶喎，老友，你捞唔捞到佢？点解啊？定我真系转数慢 咧？可能佢冇睇阿 Pamika 个节目啊，系嘛？ 哦，可能系，系因为嗰个节目叫生同感受，即系生同啲 keto diet， 即系佢食字食得几好嘅，即系坦白讲，咁同埋咧佢个节目咧嗰、那个受众同埋嗰个。流行程度非常之高嘅，因為今日我同嗰個客去見客嘅時候咧，咁佢都話有個朋友好叻叻咁樣話減咗十幾磅，就因為咧聽嗰個節目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唔知咩叫生酮咧 ，keto diet 咧，就可以聽下嗰個節目啦，就叫生酮感受咁樣，個酮咧就是、酒字邊個酮， 咁我諗啊 ，Knocko 可能唔知啦，呢個真係。同埋啊，留人生咧，你次次都俾難題我嘅，再撈一次先。 佢、可能講翻你尋日嗰啲衰嘅遭遇啫。 再撈一次先。 你今日又受苦受難咁。 哦，係啦，今日受難節啊。 愿无人施骗别人，愿无人轻视别人，愿无人于愤恨中或敌意中希望别人受损。恶菩身同感受，可能佢又系跌亲。 喂，咁刘仁生咧，呢啲啊真系悲天悯人啊！咁样咁，虽然我心系咁谂咧，但系我就唔会咁样讲，咁样讲好似都扮嘢咁嘅。即系唔系话你啊，即系你当然因为你嘅宗教咧，即系都系。都是一片善心的，但我呢橫睇掂睇呢，我都不是那些人來的，因為我是有條毒舌呢，有難改變到的，那毒舌當中呢也有很善心的一面，但有時我就不會說出來，我覺得即是你自己的外表 carry 不到呢，就變了扮嘢，即是我講我啊，所以有時啲嘢識得耐就明㗎啦，即是有些人第一次見你，尤其是很多 haters 啦，尤其是有舊台有些即係講 D100 有啲 haters 咧，就不由分說咁樣憎咗你啊！之前咧讚你嗰樣嘢，之後咧你都冇改變過，只係對一個人唔住啦，認為咁咧，將你以前講嗰樣嘢同埋你個 behavior 咧，就徹底扭轉咗，都試過嘅。咁所以咧，覺得人就真係好得意嘅動物嚟嘅，尤其是咧好容易俾文革洗腦嗰種嘅人類咧，就好容易會墮入呢啲陷阱嘅。阿鄧武識。啊，唔知道有冇識嗰扎嘢點樣讀嘅咧？好似讀唔到嘅係嘛？等我試下先。咦？突然間揾唔到個 speech 嘅，點解喂？嚇、啊！唔好話嘅大佬，讀唔到嘢就唔係九吹廿四嘅啦。 Jack Music M B 鄧武識樂譜樂， 讀都唔讀啊！ 125上次怒火探戈播电视剧主题曲嗰集超正， 前次嚟噶咯。 企 free 宗教原因食素，翡翠比较难。如果再爱食多，张耀探长你好。 Hello， 哇，点解我第一次咧见到咧读到一半停咗，系唔肯读噶？啊，呢个 Siri 真系好有型啊！睇下博住得唔得先，有可能系个 exclamation mark 嘅问题。哦，真係唔肯讀，唔關事。阿 Joe Yu 話記憶中，今次好似係第三或者第四次聽直播，平常我多數聽 app， 下載咗有空或放假嘅時候聽。咁啊，多謝你啦 ，anyway。咁啊 ，pop 唔係 pop pop 1980，今日第一次聽 live， 喂，多謝喎，歡迎你喎。唔怪知個名字，第一次見啦。咁啊，又想做少 marketing research 啦。嗱，今日目測咧都有成六七個朋友咧，第一次出現個名喺度。哎呀，點到藥膏添？核突，因為查到我落立英落傷口度，咁咧就唔知道有冇人我哇呢、這個嚟咗，但系入唔到鏡喎，陰公嘥你得意添。咁啊監製咧就捧咗阿 Chico 啦 ，Chico，Chico，Chico， come on， 見唔見到有冇入鏡啊？我喐個 cam 咪得咯，蠢材 ，Chico， 你有幾大隻而家？喂 ，Chaso， 真系闪啦佢。哇，几劲嘅 flare 入镜，哇，几有型。等我拣啱个位先。睇佛光先。好，就咁。好，就咁。几有型。哇！你又出現啦，得啦，走啦，你唔好搞住曬，好笑啊！你有冇大家如果有養貓，咪留意啲貓咧跳落地嗰下、着地嗰下咧，即係人嘅氣功咧，我諗絕對喺嗰度學嘅。就一聲咧，即係谷一谷氣咧，啲貓就 grit 一聲咧，有啲貓好過癮嘅。其實人都會嘅，留意一下自己啊！我自從戴咗嗰、那個入耳式 headphone 咧，即系 Sure 嗰个咧，即系 isolate 到出边差唔多冇晒声嗰个咧。当你自己跳楼梯咧，譬如你去到三级跳咗落去啊，落车啊咁样咧，原来人都系咁样谷一谷系有声噶，但系自己唔察觉到。嗱，当你戴一个咁静嘅 headphone 咧，你听到自己咧都系 人的自然反应来的。咁你刻意去做嘅时候呢咪气功囉。但你唔刻意去做呢就係自然反应。咁但猫呢成日都俾你听到跳落地 grit 一声嗰个人㗎喎。Not cold cold 呢就冇听嘅意思係冇听身同感受係咪。 大力水手789探长几时去 Midway 直播？ 哦，终于有人记得啦。 96.5 喂 ，Thank you。 好耐无请猫咪食零食。 喂，多谢。 Nana Jack Music MB 邓无色乐谱个电话搞掂未？ 个哦，你话边个电话？ 你啊？ 嗰个整蛊电话，即系嗰个。 系啊，寻日嗰件事啊。 我咪就係嗰、那個欺騙電話囉。好，一陣間會嘥少時間講呢單嘢嘅。 莫偷係 BBQQHK 身同感受，重溫以前嘅節目好啲。主持做咗生意後已經唔好聽。 哦 ,ok, 咁唔做生意又點樣維持呀、啊、老實講。即係如果唔係 Ultraman 呢啲咁樣鼎力咁樣支持呢，我諗我都未必有心機，即係好似即係其實又唔話有同冇嘅，即係就係嗰個程度呢，即係我覺得受到尊重呢就好明顯會即係你個意志力會強啲嘅，有時做嘢做到好攰呀，甚至乎或者啱啱做完節目仲要剪咗三條片呀、啊、都試過嘅，或者做完節目第二朝仲要早起身呢，我都選擇係會做節目嘅，因為即係大家個 pattern 已經有嘅時候呢，即係慣咗聽，咁當然我哋係冇咩commitment 嘅，老實講，即係我唔做咪冇得聽囉。咁我想繼續做嘅時候呢，即係當有好多人都好注重你嘅時候呢，你喺情緒上呢你就會即係更加在意呢件事嘅。咁即係呢、這個唔知啊，即係你話我功利又得，你話我即係人性又係咁樣就得，即係我覺得係好自然嘅。咁亦都係除咗唔好講功利先啦，即係你都覺得开心嘅，即系人嘅开心系好抽象嘅，即系开心个背后系咩咧？系咪话即系譬如你俾多$50，我会开心啲咧？即系绝对唔会量化嘅。如果你真系兜兜面俾$50，我叫我你嗱，你俾$50，你一定要做啊，一定睬你好戆啦，拎翻走啦，系咪先？即系有时唔系嗰样嘢嘅。虽然我识好多朋友，有时同我有啲 argue 嘅时候咧，我发觉好多朋友咧嗰、那个功利同埋计算咧，都系摆喺呢啲眼前嗰啲小利嗰度。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嗰種支持咧，就並唔係話你$50或者$100可以做得到個效果，甚至乎你可能得閒俾$25或者得閒俾$10咁樣。即係我反而即係如果你能夠定期或者會係好出心，即係好欣賞你，我即係聽完你個節目好舒服嘅，或者聽完你講出我心裏面嘅説話嘅，雖然我都唔係咁想咁樣，即係我唔係你心裏面條蟲嚟嘅，即係我希望就大家透過咁樣傾偈咧，就困到大家唔同嘅火花咧，或者唔同嘅意見咧，有咩地方可以相同，有咩地方係大家會互相可以勉勵到或者改善到一啲即係對個社會或者對個世界更加了解嘅一啲角度咧，咁樣即係我目的都係咁樣嘅啫。即係假如有人陪我做呢樣嘢嘅話，你又肯付出啲咁多係支持下交下電費啊，或者買下貓糧啊，開下冷氣咁樣。或者請嘉賓搭車啊，或者請嘉賓食飯啊，咁呢啲，咁其實成件事已經好開心㗎啦。咁就係咁解囉，就唔係話嘩你俾$2000我救救個地球啊咁樣，即係我冇呢個能力救個地球，或者救嘩咩事啊， 冧咗 點解無端會冧㗎。嗱、即係我最近呢聽到有個朋友呢，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就唔知點解捐$2000俾某個網台呢，就救下香港，就靠你個$2000啊咁樣。喂，高手嚟嘅喎，大佬，喂呢啲咪就係 marketing 咯，即係我從來都唔識咁樣點樣 market 自己，可以叫人哋捐多啲錢嘅，因為事實上我唔係要你捐錢去令到我生存啊嘛，即係只不過係我覺得係一個鼓勵，係一個尊重，即係覺得你嘅付出，即係你又好 respect 嘅，即係我其實最開心係咁啦，可能你俾錢我聽你嘅節目，你當係一買一賣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個並唔係我本意咯。咁我聽到有人話，哇，只要拎$2000出嚟就救到香港嘅喎，喂大佬，就真係幾容易嘅喎，即係邊個拎唔起$2000啫，係咪先？即係攞中援嘅，如果真係救到香港嘅，都拎到$2000出嚟啦。喂，我覺得呢啲銷售手法咧，就真係好勁啊，即係學到嘢啊，但我就唔會咁做咯，老實講。 喂，你係咪真係救到香港㗎？你鼓勵咗啲人靠呢個2000蚊嚟救香港，自己咩都唔使付出，淨係付出2000蚊喎。喂，民主就正正唔係咁㗎嘛，大佬。咁我當然我好贊成啦。咁嗰啲人俾得出，最好就係咧，你俾得出2000蚊嘅話，你真係覺得真係會救到香港㗎喎。起碼我心理上咧都舒服好多。咁啊，又亦都覺得某程度啊付出咗，雖然自己好忙咁樣，但係收2000蚊嗰個咧話，喂，梗係正啦，喂，大佬。我咁樣攞個節目講下講下就救到香港，真係咁容易咩？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時騙案嘅嘢咧，就唔係話即係你受騙係一定損失嘅。咁你受騙嗰個又開心，騙到你嗰個又有生活，或者騙你嗰個通常都會有錢㗎啦。咁佢唔知點解有啲滿足感咧，就係咧，即係我智慧高過你喎，喺你個袋度攞到2000蚊喎。咁樣嗰種滿足感咧，我都明白嘅。咁我自從中學之後都冇做呢樣嘢㗎啦，因為以前咧中學好自負，即係成日覺得自己聰明咧，諗化啲同學咧，即係無論係呃佢欺騙佢感情啊，或者廉張嘢去背脊行幾條街啊，又或者呃咗一樣嘢令到白走咗十幾次啊咁。即係我以前中學咧好中意做呢啲嘢嘅，即係覺得自己勁咧。咁但係我讀完書之後咧，我見翻嗰位同學咧，我就真係好後悔做過呢啲嘢。咁亦都唔知咩，我因為咩事咧，好憎自己嘅曾經。即係成日懶聰明咧，即係成日喺度整蠱人啊、撚化啊、出口術啊、恥笑啊咁樣。即係呢啲並唔係一啲好叻嘅嘢咯，一定絕對救唔到香港添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有啲人俾人呃咗錢，你覺得好可憐佢咩？但係又冇㗎喎，唔可憐㗎喎，因為佢攞到佢要嘅嘢，即係 win-win 嚟嘅。其實某程度，即係當然唔係個 case 都係咁啦。但我見到呢個救香港個 case 就絕對係咯。 樂庫俾人 hack 嗰單，Max 你講探長，Hello Max Low。 Jack Music MB 無火炭歌港電視劇主題曲嗰集，特別多人聽，double人數 咁 滯。Wall 主員奇奇卓爾由作主食提供能量嘛？食慣素直接食椰子油混合油，一日食足一斤半菜之後，過50-70 g 蛋白質從蛋啊與落雷物中攝取應該唔難。Ice Roof Place Vlogs Hi。我是店长个仔 Anson。 喂 ，Hello Anson， 你好。 我今次系第一次 join。 喂 ，Hello， 欢迎你。 喂，Brown最细嘅。 我转啊入 去 食饭 ，join 埋吹水。Francis Lamb 探长好，迟咗入嚟。Angel 五眼猫系好有灵性。 系。 胡娟2000够到香港，咁香港就根本冇问题。 Exactly。 SK 呢日本输一球。 Oh. Jack Music MB 邓模式2000蚊网台赎罪券。 Oh.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即係我唔係話我想將我嘅睇法就話俾你聽，我哋咁樣講係啱嘅，即係純粹九吹24呢個節目咧，我就係我唔怕有啲咩後果，即係有啲人可能我講咗之後覺得好 mean， 即係我完全唔諗呢啲嘅，即係覺得難得有個空間咧，即係同啲素未謀面嘅朋友，有啲當然見過啦，就講一啲自己認為啱嘅所謂道理啦，又或者睇法啦，即係純粹係 sharing 啫嘛，即係你千祈唔好學我咯。即係如果咁啱一樣啊，梗係好啦。咁即係我，所以我唔想做一個嗰啲所謂咩，即係啲人話係你 fans 咁樣，我其實好反感嘅。即係反感都係有多謝啦，因為 fan 乜鬼嘅事啫。即係只不過我講出我嘅睇法，咁勝在我就真係唔識你嘅，咁變咗咧我就反而有個空間咧可以喺度講出多啲我。自己真係諗緊啲咩囉，咁反而喺我自己嗰個譚大華嗰個Facebook 嘅 account 度呢，我就絕對唔會講呢啲嘅，因為嗰啲人認識咗好耐呢，咁同埋可能同有啲瓜葛啦，同埋有啲不可分離嘅關係啦，又甚至乎有啲生意上或者工作上嘅朋友，即係有時你意見唔同，有啲人思想唔成熟嘅，就會因為你同佢政見唔同或者意見唔同而可能會遠離你啊，咁我又冇咁型到咧。你同我唔啱諗法，你又唔好俾我做啦。即係我冇咁型嘅，老實講，我仲係要錢嚟生活嘅。咁我盡量都分開噶啦。咁但係我有另外一個 page 咧，做呢樣嘢咧，其實都等於係頭先嘅50% 咁有型噶啦。咁因為有啲朋友咧，唔知點解會入咗嚟聽我 live 嘅喎。咁尤其是我早排嘅agent 某方面無端端 like 咗個 page 喎，但係佢好聽話喎，我話其實我咧有想我個人想有幾個 live 嘅，咁我嗰個 live 咧我又唔想俾你知道係個咩人，咁於是乎咧 肯請你呢就quit 返我個 page 啦，即係其實我冇權咁做嘅。啊，但係佢好順攤，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我淨係make 返你個 friend 就算啦咁樣。喂，呢啲客咪好客囉，即係通情達理嘅，簡直係。因為我好相信呢，即係我嘅對對經濟咪即係對政治或者政見上呢，我絕對同嗰班我合作緊嘅客係有啲唔同嘅。咁我亦都冇咁型呢，即係你係黃絲帶先至可以做我嘅客咁樣。嘩，你有冇咁型呀，啊，大佬，即係除非我老豆大把啦，咁我就可以咁講嘅，但我真係冇㗎嘛，咁就盡量呢就分流啦，即係你唔好知我啲私事啦咁樣。但係有時好得意，你同嗰個合作完之後呢，咁你以為佢係嗰啲人呢，嘩，但你睇返 Facebook 嚇死你㗎喎，嘩，整個六四屠城喺個 thumbnail 嗰度喎，咁都有嘅咁樣。呢啲人我真係好佩服啦，咁當然。喂，咁頭先嗰位Ice Wolf Plays 個 Vlogs 嗰位小弟弟係嘛？咁樣叫你係咪好老土啊？喂，呢位小朋友啊都唔好，呢位青年才俊呢就真係好歡迎你，因為呢度真係好難得好難得好難得有個咁年輕嘅朋友，咁大家俾啲掌聲佢，真係要呢位 Ice Wolf。咁咧，不如而家講翻咧嗰單電話騙案先啦。其實電話騙案咧，我就唔再詳細咁講啦，因為咧，如果大家真係想知嘅話咧，你喺 YouTube 當然睇唔到我咁樣講嗰單嘢啦。因為喺我 Facebook 嘅 page 同埋我私人嗰頁嘅時候咧，我都個別咁樣講咗一次嗰個犯案經過嘅。咁咧，咁有啲人可能直頭。可能因為網台 app 而入嚟嘅朋友呢，可能唔知我有咩 page 嘅，咁我希望你呢而家呢就即刻呢入返我而家指呢，這個呢，這個 Facebook 嘅 account 呢度呢度呢度係咪呢度，咁呢就你 like 咗呢個 page 呢，咁我你就見到個過程㗎啦。咁你嫌好麻煩嘅話呢，咁唔好聽，你對你亦都對你冇損失嘅，因為好詳細嘅，即係總之呢就有個騙徒呢就喺我朋友即係打電話俾佢話識話話冒充係我係探長咁樣，跟住就知我約咗佢，跟住話呢，喂，你可唔可以俾100,000我啊應急啊咁樣，就係呢啲故事啊。喂啊監製，我冇啦，搵到我個電話啦，我以為你攞走咗添。咁呢亦都有好多朋友呢溫馨提示我呢，就話俾我聽呢，我嘅遭遇呢絕對有可能係咁樣嘅。咁以前有位朋友呢，就大家呢度我諗有三分一人呢起碼都認識佢嘅，就係234嘅 Kenny 啊，唔知大家識唔識呢。咁呢234嘅 Kenny 呢就留咗言俾我呢，就講佢嘅經歷俾佢嘅朋友的經歷俾我聽。咁呢我亦都呢即係希望想分享一下，亦都經咗佢授權呢，就希望分享一下佢朋友嘅遭遇嘅，因為亦都係啲電話騙案，希望大家小心啦。 我哥啊喺大陸啊，即係我哥大陸做嘢㗎嘛，長時間佢之前個 friend 俾人呃咗唔知10,000+定係5,000+10,000+上下啦。佢話直情係攞咗你啲資料，知道你電話號碼，知道對即係對方嘅身份證，有啲咩人咩時間出入邊度，全部都知啊。佢話佢幾時過，佢最犀利係咩啊？連嗰個人幾時過關啊，佢都知啊，因為。咁好正常啊，你打電話嚟佢打返即係即刻打返過去 check 啦，個電話唔通啊。佢就攞另外一個電話打嚟話俾公安得咗，話個電話而家唔通嘅。你試下打啦，佢話我電話唔通啊。佢話你呢一個打俾你嘅電話呢係公安俾我打㗎咋。佢而家等緊你錢就問到老婆，因為佢跳舞所以俾人拉咗，佢就係費事搵老婆，佢又唔係冇錢，不過費事驚動佢老婆。所以就揾先至揾你哋啲外人，即係就做生意嗰啲，喂5,000+頂住先，俾個公安放咗人先。佢話淨係犀利到嗰個對方嗰啲人啊，係知道呢個人係過咗關，熄咗電話，喺嗰段時間裏面去打電話水我哥個 friend， 結果水咗佢唔知5,000+都俾佢走甩咗啦。即係咁樣，我哥 friend 嗰啲都好醒啦，已經都俾佢動到，都俾佢動到5,000+啦。你諗下幾犀利，乜嘢資料都有啊！啲家庭背景啊，所有嘢連聲連姓啊，所有嘢都扮到真係十足十，連啲即係幾時過咗錢，有啲咩交易，銀行有啲咩交易呢，琴日攞咗幾多錢唱錢呢，佢哋都知啊，好恐怖啊。所以 嘩，諗呢啲呢就點會同政府機關冇聯繫啊，假如真係咁強大嘅話。咁所以呢，即係唔好話我成日都 即係咩都關大陸或者歧視啦，你有啲人甚至會覺得我即係你死返去美國啊，咁都有人叫我咁，我冇死返去美國啫，我出世就喺香港，咁我見到有呢啲咁嘅問題，咁啊指出下或者嗌下救命或者呻下或者即係希望大家正視下，咁啊同死返去美國有咩關係呢，咁樣唔知點解嗰啲人嘅邏輯就係咁樣㗎啦，總之所有搞鬼嘅呢都係同美國佬有關嘅，包括嗰啲星匯網嗰啲冚家產呢，即係成日都話美國幾多陰謀啊，喂打人哋有陰謀你都睇到啊，原因就係人哋有第四權㗎嘛，蠢材唔應該叫冚家產嘅，都唔好冚家產啫，幾有男性嘅魅力嘅都，因為呃咗好多女嘅，即係我就自命我就自命冇呢個本事啦。咁呢呢個就係 Candy 嘅嗰個佢阿哥嘅朋友嘅經歷嚟嘅。咁其實呢啲嘢呢，即係當未降臨喺我身上嘅時候呢，即係我都係花生友嚟嘅，唉梗係抵你死啦，邊個叫你貪心啦，邊個同你同邊個叫你同大陸有瓜葛啦，咁樣即係我都係一面倒都係咁樣睇嘅。咁但係同唔同大陸有瓜葛呢，咁就算我冇同大陸有瓜葛，但我朋友有啊，都有呢個可能嘅。咁同埋而家我都係估估下嘅啫，咁我都係主要都係估，因為我喺一個 cafe 嗰度呢，就利用借用咗人哋嗰個 WiFi 接近3个钟头，咁呢如果以阿 Candy 呢個講法呢，根本如果有人 hack 咗你部機呢，你好危險嘅，成個 database 呢，即係成個 friend list 啊、phone list 啊、Facebook 嗰啲密碼都揾到嘅話呢，哈有排煩啦。咁 so far 呢，我淨係暫時就知道有一個朋友俾人搞咗呃錢囉，咁好彩唔能夠得逞啫。咁所以希望大家朋友真係要小心啲，尤其是返大陸會返大陸嘅朋友呢，焗住返，即係如果唔使返啊冇咩做啊，返大陸先我就勸你唔好啦，咁樣囉，揼骨香港都有得揼啦，係咪？咁可能你貪亂口冇辦法啦。 OK， 咁另外呢，我啲家庭嘅 group 呢，我唔知我呢位親戚係咪知道我俾人搞即係 hack 咗個電話，咁呢應該就唔關事嘅。咁長輩 group 裡面呢，嗰啲留言呢就唔使叫人授權嘅，以我所知，因為我見到而家唔知第三、第五、六首嘅留言嚟嘅，因為呢你喺 Facebook 呢，你朋友直接留言俾你，你又 forward 俾人嘅話呢，個 logo 唔同㗎嘛，咁啊姑且呢覺得呢，即係就當啲長輩 app 呢就溫馨提示啦，因為呢我都係長輩嚟嘅，咁我啲長輩 app 呢都成日有啲話自己係做警察嘅，話今日新蒲崗抄牌唔知 meet 60個 quota，所有伙計呢就途經就唔好泊車啦，咁啊溫馨提示咁樣都有嘅，咁呢個呢亦都係嗰類嚟嘅。 我今日經歷嗰個呢，除咗叫我俾身份證同佢對 number 之外呢，佢講得出我頭嗰四個 number， 跟住呢佢要同我對，佢仲話佢係某某銀行嘅人，跟住呢仲留埋嗰個電話職員編號俾我，咁呢但係呢我話我呢家唔會俾資料你，我要確認曬身份我先可以同你溝通，咁我就即刻呢佢俾嗰個電話我呢我都唔打，因為點解呢，佢俾個電話都可能係佢啲同黨㗎嘛，咁我呢就真係去電話公司查嗰間銀行嗰個嘅分行，打埋落個分行問有冇呢個人有冇呢個職員編號，有冇呢個名，點知呢原來呢是沒有這個人，亦都沒有這個職員編號，甚至乎他留的電話都是沒有的，所以大家呢必須要很小心了。 是啊，沒錯啊，即我都中過這一類的招的，在前年啊，還是大前年啊，那呢就是那麼巧，就他講中我的弱點，弱點就是家人啦，咁就係講屋企人嘅嘢，我唔想喺度講啦。咁我就係因為咁樣呢而信咗佢嘅。佢又係俾晒職員 number， 話自己係房署，就同我屋企有關嘅咁樣。咁我中咗伏嘅嗰次係，即係實不相瞞啦，即係我咁精明啊自問。咁但係其實自問精明，其實即係唔精明啦，都中咗伏啦，係咪先？ 係啊，因為唔睇港民，淨係睇啲政情嗰啲嘢。 係囉。即係其實呢個呢，就你睇港民呢，或者嗰啲溫馨版啊，或者嗰啲普通嘅法庭版已經有㗎喇，但我就唔睇嗰啲，咁我淨係講社運咁樣。 其實都大家都唔應該全程啊 focus 喺社運嘅。咁你風月版就唔睇唔嘥得好多時間啦，得東方有啫嘛。咁其他都睇下都好嘅。咁而家真係冇乜刨報紙嘅時間或者習慣啦已經。所以咧，真係大家要小心。仲有一個咧，又係呢一類長輩嘅福音嚟嘅。 喂，大家小心啊！我啱啱接到个电话，佢有 show 来电显示嘅，咁佢一开口咧就已经话，你系咪冤商燕 Catherine？ 佢噏晒我全名嘅，咁跟住咧佢就话佢系保险公司打嚟要同我核实资料，咁跟住咧我就问佢你边间保险公司啊？佢我同你核实完，我先可以话俾你听嘅。跟住佢即刻就讲到我身份证头嗰四个字，跟住佢就叫我噏埋后尾嗰几个字，跟住我话我唔可以讲俾你听住，我话你必须要先话俾我听你系边间保险公司。咁跟住佢话你讲咗我先可以同你核实，先可以你同我核实咗之后，我先可以话俾你听噶，咁样讲。咁跟住我唔需要，我即刻收线。咁佢跟住佢冇再打你。喂，大家小心啲。如果有人打电话同你核实任何资料咧，你都唔好同佢核实，尤其是佢唔愿意透露佢嚟自边间保险公司。OK？ 嗱，即系呢啲咧就真系好无赖啊！你讲咗我咪核实咯，你唔讲我咪唔讲咯，咁样喂，你搭住个膊头咪唔食烟咯。你食烟我做梗系搭住你噶啦，咁样即系不停咁 loop 咯，真系好笑呢啲。咁所以就系大家要小心啊！即系点解今日个主题咧叫纯真消逝咧？即系我第一时间我就谂起呢只歌啦，即系歌词我唔系好知系讲咩嘅，都系讲啲爱情嗰啲嗰啲我谂。但系净系歌名咧，我觉得即系人同人点可以即系点解唔系好坦诚或者互相帮助啊或者？即係好老老實實咁樣，好舒服咁樣溝通就好開心嘅咩？咁但係今日咧，有好多人利用咗人呢種美德咧，就走去利用咗人哋嘅信任，而又走去犯案咁樣，我覺得令到我真係好唔開心啦。第一，第二就係好慨嘆啊！即係我做咗幾十年人咧，即係我一向都係用呢個方法去識朋友或者去對待朋友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呢，就算你去探班呢，你去觀塘探班呢，十個九個都唔會出嚟嘅。即係我唔知你真係真係好忙啊，又話喂你係咪賣緊保險呢？你係咪做緊傳銷呢？即係我俾咗感覺就係有一種有呢種咁嘅感覺嘅。即係我已經送上門㗎啦，喂來飲杯嘢啊喂。咁哇你無端端嘥成來飲杯嘢，我點知去賣嘢咁樣。咁嗰啲朋友其實都唔係冇基礎啊，但係只不過好耐冇見啫。咁我覺得有時人嘅反應又好自然嘅，即係佢唔係針對我嘅，絕對可能就係近年太難揾食，好多人呢賴以為生嘅專業呢冇得做。咁你啲專業好鬼專業嘅時候，即係唔係話行頭好闊嘅時候，就自然因為個地產霸權、物價上漲或者你個行業萎縮嘅關係，有好多專業嘅人士呢轉咗去做一啲唔使好專業都入到行嘅職業嘅時候，咁即係我已經為佢哋諗咗啦，即係佢哋咁點解咁樣對我呢？咁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啦，就係因為有好多人都轉咗行做傳銷啊，或者做一啲好短期利潤嘅生意啊，或者做一啲公司咁樣嘅時候，咁令到佢哋習慣咗呢，即係無啦啦揾我飲茶，即係直頭有一兩個朋友呢，即係甚至乎有啲以前我請佢上嚟做嘉賓嘅另外一啲網台嘅朋友呢，我打電話問下佢呢，佢話有咩要幫手先咁樣，我冇喎，即係純 say hi 咗，即係佢好自然又好坦白，我同佢之間都好坦白咁樣講，我信唔信我就佢信唔信我就唔敢講啊。咁我事實上真係揾佢係冇嘢㗎喎，純粹有個電話簿碌到佢，又有少掛住佢，咁咪問下佢囉咁樣，即係佢直頭講到明問我係咪有嘢想幫手咁樣。即係可能未必係嗰啲幫手，可能我敏感啦。咁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呢已經即係純真消逝啦。明明你以前，我記得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嘩我真係一日飲六七次茶㗎，尤其是呢即係我嗰陣時成日蒲琴行呢，增福琴行或者通理琴行，喂華龍茶餐廳一日去四次喎，真係因為臨走又撞到人，喺餐廳又撞到人，喂真係我哋互相係冇咩特別嘅事，即係尤其是生意或者以前就冇政見可言添啦。即係今日你同佢唔啱政見嘅人，我記得上一次喺華龍茶餐廳，我同佢幼稚到咧，見到嗰杯凍飲， 嗰粒冰咧，好似一隻水晶杯咁嘅，我哋仲滗啲奶茶咁樣互相敬酒咁樣，即係大家幼稚到咁嘅。即係我廿幾歲嘅年嘅時候，我係會咁無聊幼稚嘅，而嗰班朋友亦都係咁嘅，即係冇好純真嘅，真係完全係冇咩利益所可言嘅。咁嗰啲真係消逝咗啦，好可惜啦。即係到今日，一係就以為你係 sales。我記得嗰位朋友咧，同佢敬酒嘅朋友咧，上次喺地鐵撞到佢，佢又喺度話我哋呢啲咧，哇咁你咁激㗎 ，Facebook 寫啲嘢，喂嗰啲暴徒你又撐佢，因為嗰啲警察俾人打你又唔出聲咁，喂咁樣講嘅，即係算啦，即係呢啲識得好耐嘅朋友咧，我唔會同佢拗嘅。我話你睇法同我睇法唔同咧，大家接觸嘅資訊又唔同咁樣，即係費事拗，因為我即係咁嘅年紀人咧，我點可以說服到你嘅諗法啫？係咪先？咁所以。又或者有聽過一集半集節目都唔定嘅，因為 Facebook 嘅公開嘅，亦都嗰班朋友其中有一啲相對後輩少少嘅，我同佢唔係好熟嘅，但係佢有時同我 say 翻 hi 話，我好中意聽你個節目咁樣，即係都有啲安慰嘅。咁但係一半一半啦，即係你冇辦法逼人哋因為同你好熟而認同你嘅政治觀點嘅咁樣，咁所以好無奈地咧，即係我覺得。以前個社會好啲，其實同經濟我覺得唔係有直接關係咯。對我嚟講，我覺得人性或者人情味都係已經好唔同啦。即係大家個計算多咗啦，個信任少咗啦。咁點算呢？咁冇得算噶啦。個世界都似乎係咁樣。咁即係左交大愛，我以前都係左交。即係我覺得人對人應該係咁樣嘅，即係。尤其是呢，如果你把口講得出呢，你真人都做到嘅話呢，好美善嘅根本個世界。但係問題我而家見得太多人呢，把口又好叻嘅，即係攞光環嘅嘢，即係已經成為呢左交圈裡面嘅必定嘅技巧嚟㗎啦。咁但係調返轉你問佢，即係話嘩欣怡唱歌幾好啊，喂我撐佢㗎，屌你有冇個唱片先，即係咁樣囉。即係你又唔買唱片，又把口又話撐人哋嘅，咁即係嘥氣啦，係咪？即係覺得而家即係太過廉價啦。有咗 social media 之後呢，即係大家講 happy birthday 開始問候人撐邊個擁護平權甚至乎擁護一啲小弱勢族群，都係靠把口或者靠 keyboard 就已經做到嘅時候呢，即係呢樣嘢已經繁殖到呢到一個恐怖或者令我秒嘅一個程度啦已經。因為見到好多尤其是教徒啦，即係唔好講咩教啦，可能幾個教都有。就講啲嘢咧 ，Facebook 咧，哇，悲天憫人到咧，人人都覺得你啱嘅。喂，其實你要講一樣嘢，人人都覺得你啱，企喺道德嘅高地有幾咁難先？我用個 keyboard 啫嘛，我講得出，我其實心裏明明咁諗都講得出噶嘛，係咪？咁有幾難先？咁我發覺而家咧，即係泛濫到一個地步咧，喂，係你自己好講啊，你自己做唔到，你又唔好講啦咁樣。咁講出嚟都好㗎，咁影響係我自己唔做一件事，咁你咁講都啱。即係我呢啲麻煩人呢，我亦都成日自己諗返自己，我時講啲嘢係咪自己做到先準講先，咁又唔係嘅，我影響到你都好嘅。咁呢所以我而家去到一個態度呢，我已經唔會兜兜面 challenge 佢，喂你係咪做到㗎？你成日話喂收難民啊，你試下收一個喺你屋企啊，你請佢食飯都得㗎，唔使㗎。香港都好多難民㗎，因為呢以我所知石崗呢好多好環境好差嘅啲難民屋係俾啲非洲人住嘅，咁佢係咪真難民我核實唔到㗎。咁但係佢哋嘅生活好慘，又唔準返工，一個月一千幾蚊嘅洗費，咁成日話支持收難民嗰啲人，不如啊你即係你咁大愛呢，你不如去請佢食個貓山王啊，請佢食件牛扒啦，即係或者揾佢飲下茶啊，同佢傾下偈都好啊，都表達咗你真係大愛啊。但係嗰啲人又唔會咁做㗎嘛。咁但係開咗網台講埋啲嘢，邊個唔識啫？係咪先？哇！非洲啲兒童啊，好慘㗎，佢哋冇書讀㗎咁樣。咁人人都識講啦，喂大佬。咁但係嗰啲難民收咗去嗰個地方，嗰啲婦女俾人強姦，你有冇出過聲先？佢著得小衫俾人強姦，係咪抵死先？你覺得？咁西方就係著得好小衫㗎啦。咁即係呢啲好多問題，有好多人咧就索性唔理得咁多啦，但係講就照講，即係好大愛道德一個，即係個道德就高到人造衛星咁高嘅，咁嘥氣啦。咁所以即係如果當呢個情況去到咁泛濫嘅時候，咪大家疲勞曬咯，話曬牙咯，即係講就梗係咁講㗎啦，喂個個都識講㗎啦。咁但係大家心裏面有把尺㗎嘛，你係咪真係覺得咁㗎？究竟當你有個 challenge 到你自己有面對啲嘢嘅時候，你發覺自己唔係喎， 咁你又當自己係咯，唯有咁咪變咗好假咯。咁人哋防你好假嘅，你講完當你係流嘅，咁亦都好正常嘅喎。即係我亦都體驗過一個好正常嘅例子咧，就係、是、喺網上面咧，即係有啲唔識影相又話自己係專業，哇講得出所有相機嘅 spec 嘅，話邊個相機咧有幾多像素嘅，呢、這個五軸防震咧又爭咁啲嘅，嗰、那個 codec 咧又好似又十 bit 同八 bit 又唔同嘅。即係講得出曬嘅喎，而家即係閒閒地買部機咧，食兩三餅嘅咁樣。咁但係咧，你叫影啲相係笑料嘅喎，真係。咁但係咧，買個相機好貴嘅喎，你同佢交談底下咧又好勁嘅喎。咁呢啲情況，去到一個現實嘅情況咧，喂，我想揾一個攝影師，我成日都譬如我係想買一啲 service 嘅，咁我第一時間就唔會諗起網台嘅人。咁因為網台嘅人多咗吹水㗎嘛，咁你吹到一個地步咁樣嘅時候，喂，同埋你真係好得閒做網台嘅話，咁你又即係唔專業啦咁樣，即係亦都有人咁諗㗎嘛，即係我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啊。有好多朋友好貼近嘅，即係有時我有啲明明幫到佢手嘅，即係有工作機會又好，真係幫手搞藝術嘢又好，即係佢國語我都係吹嘅啫。喂，屌你咁吹得㗎，你咩都識啦，又識音樂又識拍嘢，識都唔方叻啦咁樣。即係有時我自問。即係我就真係唔係最叻嗰個啦，梗係，但我樣嘢都識，但我比一啲識得吹嗰啲更加叻咯。老實講，我真係現役係做緊呢啲嘢，所以咧我就同我啲客嗰啲人講咧，就你千祈唔好即係喺網上面即係大家咁熟咁咯，即係唔好即係俾我另外一個 life 咧，就還個 life 喺專業嘅層面咧，你就係識我，甚至乎有啲客淨係揾我影相嘅，佢唔知道我拍片嘅喎，即係好識咗二十幾年嗰啲咧，佢就係淨係印象中我影相，我話咁你就係保留翻呢個印象咪算咯。咁拍片嘅，譬如做音樂嘅，即係我而家費事話俾人聽咧，即係我其實我係做 jingle 嘅，咁我係一個作曲家嚟嘅，咁啊，即係有啲人亦都聽過講個故仔咧，因為有啲客仔咧，即係。識我嗰日咧，我係做音樂嘅。佢覺得即係佢一廂情願覺得做音樂嘅人好崇高嘅時候，當知道我係做剪片嘅時候咧，就哇唔係啩？你呢啲下難嘢你都做嘅，即係因為呢個朋友咧，即係呢個客仔咧，就令我覺得哇原來人就係咁樣嘅，即係一個印象。你嗰個 moment 你係做咩，佢一世都係做咩，你不可逆轉。當你咩都認自己叻嘅時候咧，或認自己做緊嘅時候咧，你就係同網台嗰啲求其咩都話自己識嘅。即係識得吹幾嘴咧，聽完幾個網台節目又 clone 翻出嚟 up 多次嗰啲人咧，即係我都變成嗰啲人嘅啦。其實某程度亦都無奈，我唔能夠改變到你點樣對我。可能你同佢咪一樣咯，我 up 出嚟係人都識 up 啦。即係我覺得香港咧特別多資訊嘅專才嘅，即係喺某個範疇裏面咧，啲資訊爆棚到咧啊，你又好好記性喎，你 up 得出曬嗰啲好似好識咁喎。咁但係啊，試完你又唔識嘅時候，或者我、啊、真係睇過你啲相，或者睇過你啲拍啲片又唔得嘅時候，我、啊、做音樂喎，你一首歌都未做過嘅，即係有啲人好多 claim 自己音樂人，但係一首作品都冇喎，即係好奇怪喎。當然有冇作品你即係大家唔會關心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叫做做呢行咁耐咧，咁我就觀察呢啲嘢噶嘛。咁所以邊啲係音樂人，邊啲唔係音樂人？咁你叫聽歌都要音樂人，咁人都係音樂人啦，咁樣咁你有咩特別咧？咁樣就咁人唔係音樂人啦。咁嘅時候，咁我唯有即係接受呢個無奈啦。咁我就係有時有啲好舊嘅 referral 咧，揾翻我即係以前揾過嘅時候，咁我多謝嗰啲客仔啦。咁希望即係我，所以我都要保留一個 second life 嘅。有好多人咧想 make a friend 咁樣，我又唔會接受，因為實體又還實體。呢、這個虛擬又還虛擬，我覺得咁樣係比較恰當啲。咁所以咧就亦都重新講翻一次咧，譬如有啲朋友呢度啲虛擬嘅朋友咧想 make a friend 咧，我、哦、通常唔係通常，即係自從 D 一百開咗個，即係喺 D 一百嘅期間開咗個 page 之後咧，我至到而家咧都只會接受page 嘅 like。咁我亦都個看待咧，我亦都係同我本身我真人嗰個 page 一樣，甚至乎。我更加專注多過喺我真人嗰個 page 嗰度嘅原因就係、是，即係唔係輕重嘅問題啊！即係唔係話你 page 嘅朋友同埋你本身嘅朋友有啲咩分別啊？深啲同埋輕啲啊！即係對我嚟講咧，即係有緣喺呢度識到朋友嘅時候，咁我嘅看待亦都係同以前一樣，但係只不過咧，我唔希望嗰兩個生活咧，即係虛擬生活同埋現實生活。是会好融合得好严重咯，咁希望大家见谅嘅呢个。哇！我头先突然间觉得喉咙有少少刺痛咧，我咪一轮嘴讲咗成15分钟咧， 即係我唔知點解慢慢有呢個能力啊，曾經都唔得嘅真係。 你讀下啲留言。 係啊，而家讀啊，我就係見到留言好少啊。 少 啊，貓狗的靈性那裡至到而家都好少嘅，唔知道大家聽到一輪嘴咧，就好少留言啊。嗱，希望大家俾少時間我唞唞，你哋可以留下言，咁俾我讀一讀。 你唔記得飲嘢 係嘛？我有飲噶啦。好，由呢度開始啊。 Jack Music MB 鄧模式2000元網台贖罪券，樂購咩人都可以入嚟。呂嘉玲 Jack Music MB 鄧模式 Ice Roof Place Vlogs 而家啲人真係好有問題。Jack Music MB 鄧模式即係話電話內容已經受到監聽。Nicola 攝聽風雲 No Man 好恐怖，點防範 Joe Kenny 說的事件好恐怖。留人生你識啲朋友有智慧又夠 氣，係啊，冇錯啊，要表揚。 Nicola 我淨係知 Facebook 同 WhatsApp 會被嚇，因有朋友中招。Jackpack 125似乎真係好難避。 係，咁其實真係好難避嘅，老實講。嗱，譬如我已經唔同一啲高危嘅人士 hang out 啦，我唔申請一啲高危嘅證件啦，但係都有機會可以降臨喺我身上嘅。咁其實都幾無奈噶，咁唯有即係公諸於世啦。因為我認識有啲人好得意嘅，俾人係咁樣揾完笨咧，或者有呢電話咧，你叫佢講翻出嚟，佢又唔夠膽講喎。佢驚講出嚟咧，會激嬲咗嗰個騙徒咧，就對佢不利嘅。喂，你細膽到咁，你唔可以死！我真係識啲咁嘅人噶。突然間讀到嗰度就停咗。系咯，阿刘仁生话我朋友有智慧又够义气，我真系好感激佢嘅，同埋即系我讲咗十次对唔住嘅，已经同佢，但系即系佢都都觉得冇咩点，咁即系证明真系好够义气啦，咁真系再三要多谢佢啦。啊，最得意就系呢位小朋友咧，都觉得系咁样，即系喺你个世界会唔会？啊 ，Ice Wolf 咧喺呢个世界会有冇啲嘢发生嘅咧？即系你同学仔有冇俾人咁样整蛊过咧？或者呃个钱咧？不如你表达下，因为好少二十岁之前嘅人会听我呢个九七廿四嘅，真系。哇，系咁唔读啊 ，Nicola， 即系 Nicola 系被 Siri 诅咒嘅，真系。佢好多时都读唔到佢嗰啲嘢。哇，淨係讀都讀唔到今個人口度啦。而家電話公司打嚟對資料都好驚，係囉，我點知你係咪真係電話公司喎。我覺得政府亦都係一個好廢嘅執政能力啦。其實你點樣可以咩都唔做㗎，究竟。尤其是一見到有大陸嘅來電呢，就死曬蟹啦。譬如今日嗰個神怪嘅大老婆咧，又闖關又咬人，呢咩人嚟㗎？究竟即係你能夠 define 個人咧？我成問題，我覺得。 樂報我有好多間保險，間間唔同地址喎、哦，呵呵。 咁即係點啊？ 陳丹其實無端端打嚟係咩實呢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對話內容被監聽，幫親中資電信商嘅要小心。樂報金融海嘯後。整個世界的遊戲規則改曬 ，Log 書其實全世界都有老千 ，Jackie Cool 只要作個好理由，再同你核實資料都好難批。陳丹以前的純真子，而家可能會對人有戒心。 係啊，冇錯。 最近我看有線新聞組報導的大陸新聞，不少事情都令人難以置信。其中一個看到拿了你的銀行卡，他們可以數秒就可以製造張假卡去提款。有線新聞記者揾命搏，值得我們尊敬。Jack Music MB 鄧模式有索了。如果要核實身份證如下號碼，代表騙徒只是取得部分資料，看來問卷公司好大可疑。並現今世情，人與人之間情感好冷漠，太久不見之朋友好多時想向你借錢十分普遍，也難怪其他人有如此想法。 Ice Wolf Plays Vlogs 几时有 live kitchen 吗？最 keepful 增产事件，连亲戚都好害怕。 系，哇！你讲呢单嘢就简直系 dramatic 啦。Ice Wolf 咧，佢话几时有 live kitchen 啊？咁啊，真系要安排一啲时间啦。咁啊，睇下店长几时得闲啦。咁或者我做埋手头上嘅 project， 再正式倾倾啦。 Nicola 玩好好好黑好黑地诅咒 Ice Wolf Plays Vlogs 啲同学会借钱，但系唔会还。 哇！如果借钱唔还，都系好纯真啫。咁啊，即系佢都系亲身就系借钱，咁佢都要负上一个俾人白眼嘅风险或者一个后果啊。咁但系电话骗案咧，就真系更加复杂啦。嗰啲人。同我啲 haters 一樣嘅，一世佢都唔夠膽出聲，唔夠膽露真面目，唔敢話自己嘅邊個，又唔夠膽喺個 thumbnail 度出自己個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同我借錢唔還咧，都已經係值得慶賀噶啦，真係。即係起碼你仲追到佢啊嘛，你追到畢業咯，唯有畢咗業就你冇辦法啦。咁或者你識埋佢家長咯，咁唯有咁啦。咁另外咧，我都真係對。有線新聞咧真係好敬重嘅，咁但係大家敬重還敬重咧，但係有機會咪幫襯下有線咯，因為如果我如果搬翻即係遲啲搬去一啲地方 permanent 啲嘅，我都會裝翻有線嘅，因為有線嘅新聞咧，雖然而家話Facebook 都有一睇，咁但係冇咁詳盡啦，同埋冇咁 loop 啦，因為以前我只係開住有線嚟 loop 住都好開心嘅，但係而家嘅 Now TV 咧都有個 live 嘅。咁我懷疑咧 ，Now TV 嗰個 live 新聞咧，同真係裝 Now TV 好唔同嘅。哇，因為廣告咧好核突嘅喎，即係尤其是 Now 新聞台啲廣告咧，究竟我唔知道有冇人真係裝咗 Now 嗰個盒咧，或者用智能電視睇到 Now 嘅新聞咧，啲廣告係咪咁核突嘅咧？啲聲又拆喎，我唔知道星期六日嗰啲咧有幫人哋個仔講 Happy Birthday 嗰啲咁嘅無聊嘅廣告都有嘅喎，咁好奇奇怪怪嘅，咁我唔知係咪。即係裝盒嗰啲係冇廣告嘅咧。 Ice Wolf Plays Vlogs 借錢緊要還，咪俾錢中介蝦下。 係咯，借錢緊要還㗎啦。 喂，佢學電吉他點啊？ 喂，係喎 ，Ice Wolf 咧就爆你啲響口先。咁咧，我介紹一個朋友咧教佢彈吉他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嗰、那個？阿 Sir 点样教啊？或者教得好唔好啊？或者学咗啲咩可以分享一下、啊？因为呢个咧又系啲重要嘅资源嚟嘅，你知唔知啊？因为即系除咗蓝丝嗰啲嘢，或者建制机或者权力机嗰啲系重要嘅资源咧，咁啊小朋友都系嘅，我觉得。咁咧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上次有几个曾经咧喺度发过烂嘅。咁嗰啲朋友唔知點解呢受唔住我同佢嘅政見唔同喎，即係我就好歡迎佢，希望繼續留低繼續講啦。咁但係佢又敗走咗嘅，唔知點解，好可惜啦。咁呢個 lock sale 呢，你係咪即係話全世界都係老千？美國嘅梗係有老千啦。咁唔係淨係中國有㗎咁樣。咁我梗係知啦。咁呢、這個咁你唔知係咪即係意有所指呢，咁樣當然全世界都有老千嘅，老千呢啲行業又係無本生利㗎嘛，真係靠智慧嘅，就反而呢即係覺得老千嘅本事呢就係、是、有少少反社會添，因為呢佢知道自己嘅智慧同大家唔同嘅時候，咁而個社會又冇一個好嘅職業俾佢搵到更加多錢呢，咁就有老千出現㗎喇。咁如果大家有睇到 Catch Me If You Can 嗰套戲呢，咁其實美國呢就即係我鬧讚緊美國啊，即係如果你覺得美國都有啦，咁樣你可以困下嘅。即係美國有個好嘅地方呢，即係啲人思想比較開放呢，明明嗰條友呢老千嚟嘅，咁政府用一啲高薪呢就請佢去防範一啲老千嘅。咁呢啲社會你係咪好值得你欣賞先？老實講，即係呢方面呢，唔係話啲軍火好大殺傷力嗰啲你要欣賞佢，即係一個社會嘅人係點樣利用到資源呢？我覺得香港絕對係將啲資源即係勒死啊！即係你明明本地有好多有天分嘅人啦，有好多有才華嘅人啦，有好多職人係即係對佢自己嘅職業係好細心同埋好專業，同埋更加好尊重 但係偏偏咧呢啲人係死得最慘嘅，即係睇下好多有啲職業係式微咗，尤其是近來更加有感觸嘅就係、是，即係同 NGO 拍一啲片嘅時候咧，全部嘅職業都係式微嘅，即係香港可能剩翻兩個人做啊。可能所有原本香港做嘅好嘢啦，都上曬大陸做啊咁樣，就係整呢個蝦餃籠啦，即係嗰啲點心籠啦，甚至乎雕麻雀啊，啲手工藝咧，即係香港已經剩翻一兩間嘅啫。咁原本喺香港 develop 嘅嘢，呢啲唔係中國嘅傳統嚟嘅，呢啲係香港嘅傳統嘅絕對原因咧，就係咧廣州。已經被共產黨滅咗㗎啦，一早已經，即係嗰啲廣州嘅飲茶嘅習慣啦，即係曾經咧亦都係停咗一排，甚至乎佢哋鬼五馬六咁樣整啲點心，啲味道完全唔係老嘅，即係文革啱啱過去嘅時候，我翻過大陸食點心咧，簡直係食垃圾一樣嘅，因為資源唔夠啊，佢食叉燒包嘅，喂嗰嚿叉燒包咧，裡面係冇肉嘅喎，得啲紅色嘅醬啊咁樣咧。直頭咧，我諗起一啲女性嘅用品嘅，哇！啲核突到嘔血嘅。咁啊，食嗰啲嗰啲甜嘅點心咧，即係例如有啲唔知咩白糖糕啊，白糖糕真係嚼嚼聲食都有白糖嘅，哇！真係，即係因為嗰陣時間一啲專業嘅人咧，即係你嘅手藝好叻咩？佢剝斷你啲手指咯。嗱，可能小朋友唔知道講乜嘅，因為曾經咧中國文革嘅時候咧，即係1966幾年咧，即係1964至1968年代咧，就因為一個大魔頭咧發起一個叫做文化大革命，就將一啲咧異見分子啦，就將佢 label 咗嘅咩三反五反啊，咩黑五類紅五類啊，即係將呢啲人咧就 label 曬，就係唔使證據地 label， 所以邊個有權力，邊個吹到雞叫啲人去搞佢嘅話咧，咁我話你係乜就係乜嘅啦。所謂罪證咧，就係、是、寫出嚟就係嘅啦。譬如你有錢或者係戴眼鏡，即係就係唔知黑五類咁樣，即係文化人又要打又要打，即係又要死又要罰咁樣。咁有啲做文化行業編輯啊，甚至乎有啲曾經教鋼琴啊，因為鋼琴係西方嘢嚟噶嘛，但係佢又完全隻字不提俄羅斯、蘇聯都有鋼琴嘅喎，都係西方嘢。即係總之咧，佢話乜就乜，邊啲人有權力咧，就夾硬要攞一啲罪名出嚟呃落去嗰個人度，咁嗰個人就有罪噶啦，唔使審噶。咁於是乎咧，就當眾喺街嗰度咧，就綁大閘蟹咁樣啊，或者隻手綁咗喺後面啊，即係令到你攰到死為止，令到你想。輕生令你想自殺為止，咁咧就公審，就咧將嗰啲人嘅罪咧就公諸於世，就等人即係中國人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一個人話佢係嘅話，話佢有罪，只要佢有權力或者有把槍或者有支棍喺手，其他人咧就因為驚俾人打，驚俾人覺得你都係同一類人或者係幫佢，你都係要受罰嘅時候，咁我哋嘅弱點咧就係、是。明知道嗰樣嘢係錯，明知道嗰樣係扭曲嘅，你都要夾硬喺強權底下要做埋一齊嘅，都要有份打人或者有份殺人嘅，即係都要企埋喺一個錯嗰方面。最慘嗰班人，我好相信全部都知道自己屈人哋係錯嘅，咁但係因為你崇拜嗰個偶像，佢叫你咁做，你咪咁做咯。喂，其實做人做到咁咧。即係我又係懷疑咧，呢啲已經係損失咗人嘅尊嚴，或者損失咗人嘅基本智慧嘅時候。咁而家你眼見香港越嚟越係一個咁嘅社會，你可以點咧？咁你似乎表面上咩都可以唔做啊。咁但係你從你自己開始做咪得咯？即係你見到一啲唔公平或者扭曲嘅嘢，你同你朋友之間講多句就得㗎啦。即係有啲人真係好迷失嘅時候，你夠膽同佢唔同意見，你令到有一個反思嘅機會。未必一定得，未必一定改变到佢，但係呢个起码我哋能够做得到，能够改变到社会嘅一个手法，或者一个生活上能够做得到嘅嘢囉。咁即係消极到咁样嘅，但係你好过你企埋喺嗰边，最惨今日你唔表态都唔得呀，即係你睇下而家高官又係咁，一啲已经有既得利益嘅人又係咁，连做艺人都係咁嘅时候，諗下香港邊有得救㗎，即係最慘就係啲而家嘅後生仔咁樣， 咁佢仲要挨好多年啊！即係我呢啲年過半百嘅，咁我仲有少唔係好多時間挨嘅啫。咁但係十幾歲嗰啲，喂，仲挨幾廿年喎？點挨先？咁我真係我好夠膽講，喺我哋呢一代人害到佢咁嘅，因為我哋長期都唔出聲，長期都得過且過，長期都係接受啲強權嘅擠壓而又唔敢反抗嘅時候，出句聲都唔敢嘅時候，咁你啲仔女咪賴嘢咯。所以你生仔女咁，我同佢有仇。即係如果你咩聲都唔出嘅時候，你嘅前世欠咗佢，或者前世根本就係敵人嚟嘅，即係唯有咁樣講啊。如果唔係，你又要生仔，你又要有得個社會咁樣變嘅時候，你咪對你個仔唔住咯，你咪即係對，即係直頭係整蠱佢添啦咁樣。即係咁樣講咧，可能對我朋友啲壓力嘅，咁我講完噶啦，即係我的確係想講翻我心裏面諗嘅嘢啫。 徐艺光上次选举失咗部 notebook 就系交收我哋啲资料。 唉，屌，唔系啩？ 系 Flocks 几好啊！今晚刚学完，我觉得他教得好有心机。 哦，真系好啦。 Gave中国老千比较出色。Jake Equal 中国什么都假，只有老千是真的。看下习大大更加可怕。我少家广州好翻好多了。On to 47 Adri。Hello 探长，大家好。 Hello， 我笑同意中国老千出色，恶偷肯讨论就系、是、可能咁就冇咗 girlfriend。Max 刘共产党最扑街系倦扭曲人性。 系嗱，我觉得咧，我头先讲个前提咧，即系其实同你同埋你嘅下一代都有关啦。即系我就决定唔会有下一代嘅时候咧，因为我真系唔够胆面对啊，我唔敢面对佢啊。咁但係當你有下一代嘅時候呢，你唔係就係因為咁樣，你覺得你下一代緊要啲啊，因為同你唔同意見嘅 friend 緊要啲呢，咁你自己衡量啦。咁我傾向選擇後者嘅，唔係前者嘅，因為我覺得你嘅 friend 同你唔同意見，你起碼出咗句聲啦，你未必一定同佢反面㗎嘛。咁最多佢有另外一個即係對你有 bias 嘅啫。咁我就選擇會犧牲囉。咁你如果覺得要面面俱圓，人都覺得你好 OK， 好 alright， 好好人士，或者你自己有你個形象，咁我覺得你自己諗咯呢樣嘢。因為你即係你同事嗰把口喺度講緊，喂唔撚掂喎，而家啲人即係全部都係好敗壞喎，喂全部都係撲街嚟嘅，全部都係出賣我哋自己人嘅咁樣。你講得出，但你又要保留翻，你又唔想同人反面嘅。即係我要強調，你唔係一定會反面嘅，可能佢就因為你咁講完，佢能夠反思，佢就算好怕失霸氣同你反咗面，但係個心裏面都有把尺，佢都某程度會尊重翻你嘅。喂，但係如果你個世界仔咁，佢講 A 就講 A， 你講 B 就講 B， 即係我唔係希望個個人嘅性格都係好似我咁樣，但係問題我就係講個原理啫嘛，個原理就係咁噶啦。喂，即係如果你睇住扭曲嘅嘢，你都因為你要同佢做生意嘅，係咁樣。即係除非你個生意大到呢，或者你做完擦鞋仔，你一定接到啲生意賺返啲錢嘅，咁你咪畀2000元贖罪券囉，咁梗係得啦。呢啲即係我講緊嘅冇話一定係要咁，即係我只要講出分析返呢個道理啫。咁長期個個都係咁嘅時候，邊個有權力，邊個係老闆，你就有賴便是良嘅話，咁你就預咗。我覺得呢種人呢係冇資格生嘅，有老千你應該接受，政府攞幾十幾億起一條行人天橋，你又要接受，你應該企埋喺嗰邊嘅，因為你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仲衰過生仔冇屎忽，因為生咗個仔出嚟仲慘過冇屎忽，你諗係咪？咁呢啲咪即係一個係咁啊，影響唔到社會嘅。當人人都係咁嘅時候，個社會咪變咗今日咁樣咯。即係呢個我嘅睇法啫。咁如果你又唔認同，你可以講兩句，因為我講得太多啦。 Jackie Cole Notebook 事件，香港大部分市民資料都在黑市黑場流通了，惡婆我都不生，留人生千門雙，紅門將千門清江雙派。 喂，留人生不如你呢，這些三字經呢，這些不如你又解釋埋，因為我都很想學你的東西的。 但我就咁睇，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喎，大佬。即系我系一个文盲嚟嘅，要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啲千门上红门将，哇，好押韵，好正啦、啊。咁但系你叫我作，真系作唔出。原因咧，千门同埋红门有咩分别咧？嗱，我试下估啊。千门就系老千啦，或者赌场嗰啲人啦。红门咧就黑社会劈友嗰啲。咁啊，千门清江商派啊，千门清江商派，我真系完全捞唔到啊！麻烦你嘥少时间， 讲得白啲， 解释下啦，系咯。我知道你师兄大化，即系我亦都好开心咧，即系你听我嘅节目咧，有啲有思潮如泉涌，咁呢个亦都系我嘅责任嚟，咪即系亦都系个使命嚟嘅。即系我希望大家听完我讲嘢之后咧，有一个谂法或者有一个睇法咁样咧。即系我唔系成日讲，即系成日强调，我讲嘢未必系啱嘅，即系只不过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啱嘅啫。咁啊，难得啊 ，Not Cool 咧就话我啱啦。咁即系如果你有啲唔同嘅睇法咧，咁希望你寫多啲嘢啊，因為我總唔可以自己不停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講足三個鐘㗎，而家都差唔多兩個幾鐘啦，係嘛？啱啱兩個鐘啦，咁亦都差唔多要休息㗎啦。咁咧休息之前咧，都希望聽下大家嘅意見咯。即係頭先啊 Ice Wolf 咧就話教吉他教得幾好啊，心機。佢其實仲好有才華添嘅，我好中意。即係其實我識好多 indie 嘅吉他手。即係未係職業，但係有職業水平嘅吉他手，我係幾欣賞你個師傅嘅，因為佢彈啲好有型，同埋佢彈嗰啲嘢係要，即係個 groove 咧就唔係話你可以好即係靠一個 technical 嘅手法做到出嚟嘅，即係都好講你個感覺嘅，咁好難得咯，即係幾樣都有。咁如果大家想學一啲 jazz 風嘅吉他咧，可以叫我介紹嗰位師傅俾你識嘅。咁啲學生咧，我諗佢冇分年齡界限嘅，只要你交學費就得噶啦，咁樣咯。我斟啲嘢飲先，好頸渴喎。好啊。我仲有樽水未飲曬。Shuffle，Shuffle，嚟曬。Nana。Nana 女，哇哇啊！介紹翻 Nana 俾大家識先 ，Nana 聽唔聽到聲啊 ？Nana 喺度 ，Nana 好老噶啦，老嘢，望鏡頭 ，Nana 好中意望住我噶，啲眼好迷人噶佢，哎呀哎呀哎呀！佢今年已經18歲啦，佢而家活動能力超低啊！我做咁耐咧，佢喺度瞓咁耐。但系佢咧，喂鼻涕飛埋出嚟喎，陰公！佢已經我搬咗五次屋，佢都同我一齊，真係好難得。其他都已經走曬咯。 莫少千门八张只系分类。尹信宏 ，Hello Nana， 我好似四七 ，Hello Nana。 阿 Noco 咧就问：即系人类几多岁啊？其实我就并唔识计嘅呢个，有冇人识计啊？话我听，一个十八岁嘅猫啊，即系等于人几多岁咧？我谂都过百岁嘅啦，应该系咪咧？嗱咁咧，既然大家咧都死曬蟹啦，咪又睇波咧？睇下而家個情況係點先？嗱，今日真係明顯少人喎、而家咧已經係巔峰得130，咁一路咧都冇咁巔峰，唔係一路都冇135多嘅。咁咧就我係放大家睇波啊，又話點咧？雖然我聽日咧就唔使早翻早工，啲嘢又唔係講到聽日要俾人，咁我聽日都要。都是正常時間做嘢啦。啊係喎，咁其實有我今日又撲街啦，琴日又俾人整蠱啦。咁呢雖然呢兩件事都好差嘅，咁但係呢 頭先開完會我已經好開心㗎，因為呢都好似有人欣賞咁樣，即係個人就咁簡單嘅，即係好容易氹嘅，即係如果即係佢唔係我個客嚟嘅暫時，咁但係我覺得有機會俾我即係益下啲客呢，即係講啲一啲新嘅諗法，佢又能夠好開心嘅話，幫襯就梗係更加好啦，即係唔幫襯都冇乜所謂嘅，即係你總要俾我一個機會呢，我創作到而又令到你有印象，我已經好開心㗎啦，即係好自戀因為呢啲行為。咁呢另外呢琴日朝頭早就發生咗一件令我好開心嘅事嘅。咁琴日我就去開工去拍嘢之前呢，咁搵咗 Uber 嘅車啦，咁司機又幾好傾咁喎。咁呢我哋搭個程車差唔多六七個八個字都有。咁呢去到半個鐘頭後呢，佢就開始覺得咦你好熟面口喎、咁樣。咁我就問佢，你話我把個樣熟面口啊，又把聲熟呢咁樣。因為懷疑佢可能聽網台 app 咁聽過我，但係未見過我樣咁，可能因為咁樣啦。啊點知原來又唔係喎，佢話你個樣好熟口面，聲我就冇乜印象咁樣。咁啊真係仲奇怪啦，我又唔係做幕前，我真係完全撈唔到，我點解個樣會佢認為好熟口面？咁點知傾下傾下，咁佢就話啊你係咪探長啊咁樣？我咦你冇知道係探長呢咁樣？咁原來咧佢就一隊 band 嘅吉他手。佢就叫 The Band 就叫做 Hydro， 咁原來咧我係拍過佢哋表演嘅咁樣，咁咧就咁樣撞得翻咯，都幾好彩啊！咁呢件事令到真係妙不可言啦，即係同嗰個人傾傾下偈，突然間傾咗成半個鐘頭，佢先認得我咁樣。我其實我就唔會認得佢哋嘅，除非佢企得好前，或者佢唱嗰個人啦，或者佢表現令到一見難忘啦，咁我都會記得嘅。咁幾得意啊！即係耐唔時都撞得到呢啲人，甚至乎上次鬼吹24嗰、那個嗰位朋友呢亦都係Stage Tube 嚟報個名嘅朋友咁樣。即係覺得有時真係好得意嘅，冥冥中呢即係你對某啲人有興趣，或者雖然我真係唔認得，但係始終都有機會呢，即係大家都記得返嗰件事。假若我話啊，咪 Stage Tube 見過你呢咁樣，佢話咩叫 Stage Tube 呢，好似係喎咁樣，咁就失敗啦。即係證明呢，即係曾經所做過嘅事呢，即係嗰啲人都擺喺心裡面啦。咁我即係我唔係要人哋記得我啦，即係亦都係我原本嘅諗法，我都盡量低調啦，即係唔希望人哋記得邊個叫探長。總之我記得，即係希望人哋記得 Stage Tube 搞嚟係為咗乜嘅。咁當然呢個概念好難可以行銷到嘅，即係冇嗰啲2000蚊夠香港咁容易消化嘅。咁亦都好多人誤解我嘅，即係又講返 N 年前嘅，因為我以前搞 Stage Tube 係極力咁樣推薦香港一啲有創作嘅音樂人作歌或者作詞嘅人，就用一個比較相對專業啲嘅平台，例如做一啲好靚嘅sound啦，因為 band sound 係好難做嘅，即係難做過一個歌唱歌就咁用嗰把聲。咁難做嘅地方呢，就因為人都以為自己有聲嘅叫做識做sound嘛。咁唔通你覺得西洋菜街嗰啲人做sound做得好咩？其實未必唔好喎，只不過啲器材有問題，或者佢哋未必係好專業，但係呢佢哋都能夠做得到啲噪音出嚟。咁但係對我哋嚟講 ，band sound 唔係噪音嚟噶嘛，每件樂器都有佢自己 character， 每樂器都應該俾大家聽得清楚楚，我哋做到嘅。咁拍攝方面，當時根本就冇乜高清啦，甚至乎當時啲人拍 band 咧都係人頭版啊，即係 live 嘅時候拍咗就已經好開心啦。咁我更上一層樓，就令到大家睇啲 band 睇得好開心，同埋大家都係喺一個同樣嘅 platform 裏面嚟表達到佢哋自己嘅 style。咁我主要呢就係我唔理你係咪出名，總之呢你冇俾經理人簽咗，而你又個 copyright 係你自己 free 嘅，咁你授權咗俾我哋 Stage to 播你創作嘅歌，咁我哋嘅關係就完咗㗎啦。我哋同 band 嘅關係呢就係咁樣合作，而藉此能夠希望多啲普通嘅市民會知道香港都仲係有人做緊創作，香港亦都有人玩緊自己嘅音樂。因為之前好多人唔知喎，以為 band 嗰啲音樂都係人哋啲歌，都係 cover 嚟嘅啦。但係令到好難堪嘅情況呢，就係今時今日連一啲後生嘅 band 去 busking， 即係喺街度街頭表演嘅時候，都係唱緊一啲 cover version 嘅歌，因為佢哋為咗博取掌聲而放棄咗自己嘅創作。呢樣令到最難堪同埋覺得我好唔妥當嘅地方。咁今時今日就好難再搞返 Stage Tube 㗎啦，老實講，原因就係因為好少創作，或者 每隊 band 都覺得自己能夠拍到好嘅片，每隊 band 都覺得個 social media 係屬於全世界嘅。咁我亦都冇一個特別技能能夠令到全世界都睇 stage tube 嘅，除咗俾錢。咁錢點樣嚟呢？我都係用自己嘅工餘時間去拍啲朋友心口幫我搞嘅啫。咁變咗今時今日再能夠實現到 stage tube 一個夢呢，係難上加難囉，好遺憾。咁唯有嘥多精神揾下錢，咁希望揾咗錢嘅時候就再可以搞下自己更加多嘅理想囉。因為而家生存都難嘅，其實香港 樂譜即係人類幾歲？Dave 應該九十幾， Simon Wong 氣 Log 先頭 先沖涼睇唔到 Nana Winston Wong 唔係踢完早場夜場未開、BBQQHK Message Retracted Log 笑未開播兩點先有 BBQQHK 十八乘五等於貓嘅年齡、BBQQHK 貓是乘五倍狗是乘七倍、貓十八歲 X 五等於人嘅九十歲、Jackie Poo 講太多國內的事情會被封殺。 唉，咁又點啊？喂，其實有而家冇嘢係唔關國內嘅事情嘅事㗎啦，真係。即係香港嘅地價咁高，你話冇關係咩？香港咁多騙案，你話夠膽話冇關係咩？就當然有人話全世界都係老千啦、喂，咁有個鬼佬嘅老千嚟呃你，呃唔呃到你啲錢先？呃唔到㗎嘛。咁你講廣東話或者講國語呢，就容易呃到㗎嘛。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嘛。咁仲有呢，就係、我想講係咩呢？我頭先讀緊留言嘅時候，我突然間諗到嘅。就係、是、關於呢幾日咧發生好多奇怪嘅時事啦，咁例如咧，我都唔明點解嗰個醫院嗰啲職員咧可以夾硬捅一個花灑落去個病人個屎眼嗰度嘅，即係開頭就係估咧，因為我見到有個新聞嘅從業員咧，佢亦都係嗰個出版社嘅，咁佢出即係啱啱出事嘅時候咧，新聞都未出嘅，咁可能。嗰版就係佢負責嘅，咁佢提出咗一條問題咧。假若係個病人要求臨死之前俾佢開心一次，而出咗事，咁嗰個幫佢手嗰個係咪一個謀殺嘅犯咧？咁樣，咁嗰個人係一個認真嘅人嚟嘅，佢並唔係一個好似我咁口賤嘅人嚟嘅。咁若果嗰個設定係咁嘅時候，咁又點呢？即係點解呢呢單嘢？咁我開頭都諗呢，會唔會係嗰個病人呢喺臨死之前呢就懇求嗰個職員喂俾我快樂多一次得唔得呀咁樣。咁如果個職員又心軟嘅，咁就俾佢捅一捅啦，幫下手啦。點知最離譜嘅呢就係、是我都住過醫院嘅，我唔知係咪間間醫院個花灑都係咁樣呢，即係我去過啲豪宅嘅花灑呢就是一碌咁樣嘅金屬嘅 design 嘅，咁嗰啲都舒服啲啊。咁但係醫院嗰啲花灑個頭真係咁大嘅、哦，我去過律敦子啊，唔知係咪間間都係咁咧。咁所以我真係唔敢諗啦。咁嗱，假如即係至到今日咧個新聞講之前咧，我都覺得係個故事我自己一廂情願覺得係咁啦。咁但係今日有個社工咧出嚟講咗幾句，等陣先。個鼻可能掂完啦，拉下啲毛咧，好辛苦。真係 sorry 嚇死佢。哇，痕到啊！哇，好痕啊！咁咧就有社工咧就話咧，佢曾經有個 client 咧，就係、明明係冇事，即係正常嘅個病歷係。正常嘅，但系突然间暴毙咗之后咧，验尸就发现个直肠咧爆裂咗。咦？如果听呢个人讲，佢话呢啲并唔系单一嘅事件嘅时候，哇！令到我超级不安啊！原因就系咧，有一啲变态嘅护理人员咧就存在咗喺医院啊，因为可能将平时嘅咁厌恶嘅生活咧就发泄喺一啲出唔到声或者表达唔到嘅病人嗰度嘅身上。你想想是不是挺恐怖，即是我听完之后，本来呢之前我一厢情愿的认为呢， 好似嗰套梁朝伟做嘅电影叫做《刘文医生》啊。咁佢最尾咧，因应阿吴耀汉临死之前咧，想食好嘢同埋玩条索女咁样，佢亦都系违反咗医生嘅道德，即系失晒德，请佢食呢个内脏同埋。俾咗个俾条嗰个索女佢玩咗一镬咁样而死嘅，咁站喺人性同埋人性同埋道德个角度咧，尤其是阿梁朝伟咁靓仔咧，系冇人觉得佢有问题嘅一套戏里面。咁但系我开头就以为个故事系咁嘅，咁但系今日嗰个死工咁样讲完咧，我真系好伤心啊！即系听到咁样咧，喂有冇搞错？即係因為你呢啲變態狂，即係虐待老人為樂嘅，而咁樣整死一個又一個，我覺得嗰個人點解會休緊假呢？因為今日話佢嗰個職員休緊假，又冇拉到佢咧咁樣，因為報咗警噶嘛。咁所以即係件事一定要查翻出嚟啦，起碼即係對公眾都有一個交代啦。因為我啲年紀嘅長者成日都要進出醫院噶啦，即係聽到都不安嘅事實上。喂 J，Hello， 蔡大雷入嚟四个蟹 ，Dave Rip 鬼佬老千系香港都唔少噶，系街边黑食的外国人越嚟越多 ，B B Q Q H K 可能唔系花洒，系通便器，可唔终于入到嚟。 喂 ，Hello！ 在呢几日啲新闻真系好奇怪， 系 全危关香港人真幸福，医院有全身增值服务。Jackie Pro， 哈哈，俾你知道的不叫做老千。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手术成功，但病人死咗。 你都几黑色幽默噶，真系。喂，有人话咧鬼佬老千喺香港都唔少。喂，老实讲。即是你問心先，鬼佬老千多啲啊，定係大陸老千多啲先？即是你咁講，喂，納税黨都唔係衰嘅，都有人唔肯比例㗎嘛，即係你個比例就係咁樣囉。咁同埋鬼佬嗰啲所謂老千，佢都係話自己冇旅費啫。喂，咁但係中國嗰啲老千，佢苦肉計又有，扮跛又有，自殘又有，喂，即係你自己判斷下囉。即係你咁講幾突出嘅，即係你為咗即係壓咗少板位，即係你，我唔明啊！即係總之你咁講法就我覺得好奇特啦。即係可能你勾水吹都唔定嘅。咁啊，仲有頭先 Ice Wolf 咧就話好離譜，你係咪講緊嗰單花灑有離譜咧咁樣？喂，同埋啊咩啊 Cup？Cup， 我是不是未见过你的应该只是你平时只是看没留言呢，是不是因为就来就来有两点钟的波看但不睡住呢，那就当然欢迎啦。通便器和花洒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呢？究竟通便器我未听过，通便器我看日本行的便浴器我知道是什么来的，通便器我真的未听过。其实变浴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见过这个字，只不过是你没人知道什么叫变浴器啊。哇，我越来越见得多没出过声的人，你给个嘻嘻都好啊，起码我知道你存在啊。 Phyllis Wong， Hello 探长， Hello Phyllis， 你好，第一次入到嚟。 Thank you。 On to 四七，阿志今日见新闻话系帮个病人通便出事的，全民关生活要你痛苦，重送不堪落死服务。Dave Rip， 中国老千多就紧，唔使特别提吗？李德玲， 嗱你真系你仲离谱，中国老千多唔使特别提，咁你又话鬼佬老千咁啊，更加唔使提啦，即系鬼佬老千少，所以要提系咪咁意思？唔紧要啦，即係都好嘅，拗下水吹。而 Ling Low 啊，我係咪识你嘅呢？你咁样笑法。喂，咁呢就係另外一單嘢呢，嘩仲多喎 ,Tech Lam 我未见过。喂，今日咁多挥手嘅，挥下手先。咁有啲冇出声嗰啲你再挥下手啦。咁 即係我就唔會停㗎啦。咁如果你想我停唔出聲嘅，我就會停㗎啦。即係要識得睇眉頭眼額㗎嘛，正所謂係咪？都仲未有人答到我變玉器係咩喎？嗱，因為咧，我睇個新聞咧，亦都係常識啦。因為通便咧，以我所知咧，就唔會用物理嘅方法去通便嘅，就只會用藥理嘅方法啫，例如金油條啦，同埋食藥啦。因為講通便咧，就實不相瞞，我咧即係呢幾日發生嘢真係多。我前日都俾人通咗櫃啊，因為咧我照腸鏡，咁咧個過程咧就冇想象中咁得人驚嘅。咁咧就我個保險 agent 咧同我講咧。你以為唔得人驚啊？有啲政府幫啲55歲以上嘅長者，佢有個免費通櫃服務，就係照腸鏡。嗰啲又好得人驚噶。佢有親戚試過咧，佢話咧冇全身麻醉啦，又兼夾咧你全清醒底下咧，淨係搽啲藥麻，即係麻痹藥喺個菊花嗰度，咁啊兜嘢捅落嚟就唔會問你感受係點嘅。咁咧就。你又望到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咁樣，大家你眼望我眼咁樣懟嚟懟去咁樣，即係非常之尷尬同埋不安。咁兼夾咧，隔離又一齊通嗰個人咧，就喺你隔離又聽到，喂，就住咁樣，就聽到呢啲聲又好尷尬，令到即係互相都因為大家都醒，同埋得個屏風咁樣隔住。咁佢講得比較誇張嘅，咁我唔知係真定假。咁我咧就因為咧我嘥咗少少錢，就俾咗少少錢咧，就唔使去資助底下咧，就一個全套嘅好舒服嘅服務。咁咧入到去咧，就首先咧就叫你攣弓蝦米，咁咧就只腳掹住嗰個床邊其中一格咁樣，咁咧就揾張被冚住你，就咧將嗰啲粒豆打落你嘅脈搏嗰度，跟住再注射一啲。好滾嘅一啲藥落咧，咁啊同你傾兩句咧，我就係記得叫我隔起除褲咁樣，除完褲之後咧，我所有嘢都冇曬知覺，斷咗片啦。咁啊醒翻嘅時候咧，就話哇你有兩粒息肉喎咁樣，咁兩粒即係幾多幾少咧？我當時啱啱俾熬翻醒咧，我就係聽到呢句嘢，我係冇反應嘅，因為個人仲係好眼瞓嘅，即係深層睡眠咁樣嘅。咁跟住咧就冇幾耐咧，我就佢推翻我自己間房之後就醒咗啦。咁我即刻試下睇下咩，即係因為咧當時咧就我就 book 咗兩個鐘就要走噶啦，個牀唔會等我咁樣。咁所以咧我就 check 下自己個身體有咩異樣啊、冇力啊、頭暈咁樣咧。咁我發覺自己45個嘅單手掌上我都仲做到4-5下嘅咁樣，咦 OK 啊咁樣啲即係普通。即係嘅行動都冇問題嘅時候咧，我就即刻換翻曬衫咧，就預備走啦。因為有屋企人接我走嘅咁樣。咁啊，後來我摸下菊花有冇痛啦，哇！但一啲痛楚都冇喎，係完全咧，即係你諗下啲迷奸嘅咁恐怖咧。即係你迷咗奸之後，我明明係俾人捅到上去個胃咁深咧，我係完全一啲感覺都冇。摸翻，即係有時你有少少屙啲屎好硬咧，你摸耐都有少少痛噶嘛。咁但係俾人咁樣通完櫃啊，一啲感覺都冇喎，竟然都幾好。但係我就等啲女士危險咯，即係你千祈唔好飲啲陌生人嘅嘢啦。男女都係啊，其實即係譬如一少男咧好搶手噶，尤其是啊 Ice Wolf 咧，即係啲陌生嘅男人咧，乸乸地型啊，身光頸靚，穿啲好靚嘅衫嘅佬咧，叫你飲嘢你千祈唔好飲啊，知唔知啊？因為好危險嘅，即係原來咧一啲咁簡單嘅一啲藥咧，就可以令到你完全昏迷咗半個鐘頭。一啲感覺都冇，記性都冇埋，做嗰啲咩，即係好恐怖嘅，所以麻醉呢樣嘢。但係啲新聞就係奇怪啦，即係我唔去通櫃咧，又冇呢單咁嘅新聞嘅。好彩就唔係通櫃之前有呢單嘢，如果我 cancel 咗 appointment 都似，因為嗰個醫生同我講咧。有簽份嘅機會會有風險嘅，又懟穿牆啊咁樣嘅，你簽唔簽呢張嘢？喂，我俾曬錢咁樣又唔都唔簽咩？咁啊簽份一唔會到我啩咁樣，咁第日就發生呢單新聞啦。 Ted Lam J Choi 通便都出事 ，Sawset Rain Wayne Ted Chan， 佢唔係啊探長，我成日睇你係第一次留言。 哦，明白。 Hello，Lily，I love you，you're so cute。 Nicola， 我是屯門醫院單嘢真係好不堪，因為我阿爺都試過要醫院幫沖涼。咁今日太爺講翻，其實都係求其揾個水喉淋下水咁，佢唔伸出咗個機器係自動沖涼嘅，菠蘿包落便器。人肉馬桶 BBQQHK 通便器，話說病人大便唔到，所以用通便器令病人有便意，其他藥物都唔得， 係點嘅先？ 通便器 Nicola 和通便食藥或打針 ，Jackie 會用花灑通便，是用暖水射咗肚腩位置。證明這個人有問題。九五報紙有報導過新出自動沖涼機。 是不是那些 Toto 那些發明的呢，即是那些日本那些名牌呢，即是那些你去日本旅行就知道啦，即是那個廁所伸條東西出來那樣射你，即是瞄準你的、菊花那樣射的嘛，那些真的非常舒服的，即是一試難忘的，簡直是。那我知道、那些廁所呢，即是自動花自動那些射菊花那些呢，就有男女之分㗎喎，女仔又可以即係射第啲地方咁樣㗎喎。咁我就因為男仔射都冇感覺㗎嘛，唔同㗎嘛。咁有啲女仔假如好貪玩嘅咪入廁所入好耐囉，會唔會呢？ 按住47 下午8:12新聞，屯門醫院澄清通便屬醫療程序，不會由病房助理進行，而報警處理。Amanda Ho 話唔係壓化，政府連鎮靜劑都慳，俾佢咁通發好慘啫。Richard Lau 係探長。 喂 ，Hello， 喂，我覺得咧真係大禍啦！而家12:00咧，超過4:30咧，有好多人先嚟同我 high 咧，咁啊真係咁點算好咧？咁啊好彩仲有少少話題想講嘅。咁啊，屯門醫院咧就不嬲都係出曬名噶啦，因為我有個小學同學咧，係我小學嘅時候嘅死黨嚟嘅。咁但係大個咗，因為政見嗰陣時都未有雨傘運動添啊，都已經咧每次約出嚟都舌劍唇槍噶啦。咁我就犧牲咗一個好嘅朋友啦，因為都唔會再見面乜滯噶啦。因為佢咧嗰種右翼嘅思想咧嚴重到咧，即係當佢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很不正常的人來的，因為呢人在40歲之前呢是很擁抱左翼思想呢是很正常的，因為左翼很浪漫和悲天憫人，和大家都個經歷不是太多，沒有被人找過笨，沒有生活的壓力的時候呢，你很自然會偏左的，大愛一點的。那我的朋友也都不例外，因為呢他讀緊醫的時候呢，他每次回香港呢都跟我秉燭談心了幾天、去南丫島望住个天咁样倾人生嘅大计啊，即係我哋少年好浪漫嘅同呢个同学，因为佢有介绍南丫岛啲朋友俾我识啊，因为南丫岛原居民嚟嘅。咁呢就佢就话好睇唔过眼呢，而家现役嘅医生呢就为咗个病人适宜佢嘅疑虑呢，就佢嚟睇医生呢，个个都周身病痛，就求其开啲冇用嘅药俾佢呢，就打发佢扯就算啦。咁佢好秒呢啲嘅，佢话点解病人要知嘅嘢你唔俾佢知呢？原因就係佢哋喺英国读医呢，就係、是、统计过呢，就是、多数嚟睇医生嘅病人都係冇病嘅。咁但係呢你要同佢解释呢，病唔一定要透过药理嘅方法去解决嘅，最紧要係休息多啲，飲返多啲水，有正常嘅生活，咁你就自然好返㗎啦。咁當時同我講呢，我不屑呢啲現役嘅醫生呢就成日都為咗賺人啲錢呢，或者人哋個復診率好高呢，就呃多幾次人錢呢，就不停咁同佢講一啲唔係真實嘅一面嘅說話俾佢聽，咁令到佢哋呢就生意好好啦，例如亂咁寫醫生紙啦，例如呢狂食一啲感冒藥啊，食到佢哋抗體即係個抵抗能力差咗啊，甚至乎亂咁開抗生素啊。嗱呢個資訊呢是我读紧，即系我读紧中学，佢已经我读完中学，佢已经喺英国读紧呢个时候嘅资讯嘅常识嚟嘅。咁于是乎咧，我觉得啊呢、这个人咧，即系不愧我小学同学啊咁正路，同埋讲啲嘢咧系好正义嘅咁样。咁我就俾佢讲法影响咗咧，咁我就重新就觉得，即系其实人嘅医嘅身体咧系透过休息同埋饮水咧，系多数病都好翻嘅咁样。 咁點知道到大家大咗啦，佢結咗婚生仔，最近嘅一次同佢戀嘅犯罪咧，去打邊爐咧，佢竟然同我講咧，佢話佢哋係要醫啊嘛，我唔係淨係醫佢個病啊嘛，我醫埋佢心理啊嘛，咁我咪俾啲藥佢食咯。咁我問佢記唔記得講過咩？因為嗰陣時無知啊嘛，細個咁有實際嘅需要係要咁嘅，即係佢，即係所以咧，我識得呢啲朋友嘅變化，就令到我覺得俾人呃嘅人咧就並唔係無知，唔係無辜嘅。呃佢嗰啲人就並唔係全心欺騙嘅，原因就係俾人呃嗰啲人佢真係好想俾人呃，而呃人嗰啲咧只要唔係殺人放火咩都做得嘅，即係而家個成個世界嘅秩序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嗰啲2000元救香港嗰啲咧，我覺得個呃得少嘅真係已經。咁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咧，即係自己買咗贖罪券之後就哇舒服曬咁樣，事實上多數人都係咁嘅。咁於是乎咧，我認識咗呢個朋友之後，最尾一次。因為我哋嗰陣時小學同學同埋佢嘅中學同學同埋我嘅中學同學係可以 crossover 一齊玩嘅，即係曾經我哋呢啲 party 咧係幾間學校啲人走埋一齊去露營啊，或者去六四遊行啊咁樣都有嘅。咁嗰次咧就聽到咧佢啲同學都頂唔順啊，即係佢嘅中學同學，大家都係曾經係一啲好知性嘅中學生，好知性嘅大學生，係比我比較舒適又冇讀過大學，咁我亦都係同佢哋玩埋一齊，亦都。即係我佢又唔介意我冇讀過大學，我又唔會覺得自己高攀唔起，因為我都有自己見解。咁嗰班同學就傾開一個社會嘅福利問題咧。咁一個係見識過英國嘅社會福利，又喺英國讀過書嘅人，佢竟然講出一句説話咧。佢話佢覺得香港嗰啲包括啊早排有啲社運人士攞綜援。同埋一啲屯門嘅單親，唔係屯門嘅一啲大陸嘅新娘落嚟嘅家庭，係冇資格攞綜援，冇資格投票啊！直頭話原因就係佢對香港冇嚟貢獻，我點解又俾投票權你啊？即係你而家仲即係仲話我咧，你用咩爭取普選啊？不知所謂，嗰啲人根本就冇投票權，原因佢對社會冇貢獻。咁我就同佢講，你今日冇貢獻，假若佢有一個基本嘅生活。佢下一代能夠讀到書嘅，貢獻翻社會，咁咪有貢獻咯。即係呢個係常識嚟噶嘛。咁佢唔認同咯。哦，咁你知唔知 George Michael 都係攞綜援㗎英國？我、哦、你知唔知寫小説嗰個羅琳都係攞綜援㗎，成家㗎綜援養。咁當人哋嘅才華或者人哋嘅際遇轉咗嘅時候，咁佢嘅税收已經等於還翻佢100,000倍嘅綜援啦，係咪？佢又可以唔認同，但又解釋唔到嘅。佢總之唔啱啦，總之你冇資格出聲。你哋啲成日走出嚟社運啲學生不知所謂，你都未交我税，你有咩權叫政府做啲咩啊？咁樣咁呢啲仲有朋友做嘅咩？咁我當然我費盡氣力同佢困咗幾即係七八回啦，已經咁甚至乎連佢嘅大學同學、佢嘅中學同學都已經企咗我嗰邊嘅啦，因為大家都覺得佢講嘢太囂張同埋太離譜。咁所以人係會隨住佢年紀同埋佢嘅背景同埋佢嘅經歷唔同，而所有嘢都改變曬。咁好無奈啦。咁即係有時佢約吹雞食飯，我都冇乜興趣再出去㗎啦。咁點解講起呢個同學呢？咁原因呢就係佢啱啱返嚟做醫院嘅時候呢，就喺屯門醫院就做見習醫生。咁呢佢同我講呢，屯門醫院呢長期咧有架蘋果同埋東方嘅車喺度等緊嘅，就長泊嗰個位嘅，不停咁俾人抄牌，不停咁都要泊喺度嘅。原因咧，佢就講出屯門醫院對面嗰個急症室咧有好多奇案，奇到不得了嘅。即係當時如果大家有印象咧，蘋果嘅新聞都 cover 到呢單，我認為好炸舌嘅新聞嘅，就係咧佢當值嘅時候咧就有個。好好樣嘅中女就搵條毛巾就捧住一隻狗就一齊入醫院嘅。咁呢就有啲嗰啲 security 就話喂狗唔入得㗎喎，呢度唔係睇獸醫㗎喎。咁嗰個靚女呢就話喔、哦、其實我嚟睇醫生嘅。咁但係點解拎埋狗呢？咁佢又好冷靜咁樣呢，就佢話你叫醫生嚟同我講啦，我唔能夠講俾你聽咁樣。咁原來咧，佢就係嗰只狗嘅陽具就插入咗佢陰道，而掹唔翻出嚟咁樣。哇，咁 juicy！ 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屯門醫院咧就日日都有新聞，就係、是、嗰個期間啦，就喺、是、當值嘅期間啦。咁後來咧，咁我好正經嘅問佢，咁樣點樣解決咧呢啲問題？佢話冇辦法啦，唯有咧就即刻喺啲聯網嗰度咧，即係有個諮詢嘅中心咧，就問翻一啲行家或者問翻啲獸醫咧，狗係點樣醫嘅？咁甚至就請咗獸醫嚟係聯診嘅咁樣，咁啊幾有趣啊！咁就狗咧就同人一樣嘅，但係只不過劑量唔同嘅啫，就幫只狗打鎮靜劑，就令到佢冇咁緊張嘅時候，咁啊藥到病除噶啦，咁個女嘅都走得噶啦咁樣。咁但問題就係咧，俾人影低曬都樣衰啦。咁啊同埋即係呢啲係奇案啦。咁另外一啲奇案咧就係、是、有一對男女咧，就係笠住個毛巾，即係好似鬼新娘咁樣咧。笠住个头咁样入急症室嘅，咁咧已经咧入到去咧，啲记者系咁狂影嘅啦，已经嗰单嘢仲精彩。咁大家估下究竟点解个两个男女会笠住个头一齐入急症室咧？咁样俾少少时间大家估啊，饮啲水先，读下留言先。呢单嘢假若咧，你有刨开嗰啲医院新闻咧，应该呢单嘢都几好笑啊，都好多人都听过。咁當然多數人醫院嘅新聞就梗係講高爾夫球同埋乒乓波啦，係咪 ？J Choi 巴士有真有無講？ 冇。 Sharon 吳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 board， 遲咗，好彩仲未散 band， 哈哈。偉信宏好多好多年前聽過，護士要幫啲年紀好大便不好嚴重嘅病人用手通便，屬於護士嘅高厭惡性工作之一。啲新仔會被逼去做類似打包、損開裂女王都教人灌腸排便，仲有賣架撐埋 O247 Adis 近來身體不適，所以要休息了。要聽翻重温。 好，多謝。 各位晚安。 晚安。 Nicola with O247 take care, good night. O247 thanks at Nicola with 惡婆心靈治療。Jackie Cole 巴士放針，屬心理有病。好難捉得到惡婆，咁仲叫佢哋做社會棟梁。Jack Music MB 鄧無色呢一單嘢應該是東區醫院。 哦，東區啊，你話係狗仔嗰單嘢係咪？咁我點個朋友講到鬼形鬼聲，好似佢喺現場咁嘅喎。咁唔緊要啦，咁我信你多啲嘅，因為你真係都係在職人士。哦，打胰島素啊！哇，好彩有你喺度啫，即係解開咗好多引以我傳我嘅疑慮，都解即係嗰、那個嘅 miss 咗嘅地方，你都補完翻。咁打胰島素落個肚度啊，係咪啊？定係打落啲血度啊？我想知。咁鄧武識，你知唔知嗰單嘢？一个男女笠住个头入去系想点啊？你答话啦，不如成日都我讲晒，大家嘥少少时间去估啊，不如咯。同埋巴士放针咧，咁呢啲系恶作剧嚟嘅啫，应该冇乜阴谋嘅。喺巴士放针，吉到你主要嘅臀肉都冇乜所谓嘅，最怕如果男人坐落吉到个春袋，咁点算啊？真系。哦 ，Dave 又話人狗可能唔止一單，唔奇嘅都。但冇識未聽過男女啊？劉仁生，你都未解釋翻你頭先嗰啲三字經喎、哦，麻煩你嘥少時間俾我啊，因為我都想學你啲咁有營養嘅嘢噶嘛。 刘仁生屯门医院有谢尔文医生 ，Jack Music MB 邓无色，男女单嘢就未听过。 屯门医院嘅郑尔文医生系咪就系嗰位香港儿女啊？即系香港之咩香？即系总之好高嘅礼遇，大家都赞佢为沙士搏斗嗰个英雄系咪？冇记错就系啦。哇 ，Tiffany 啊，好似知单嘢啦。Tiffany， 你系咪都系医院嘅同事嚟嘅咧？请问你点知嘅咧？呢单嘢都几爆噶，系咪？你睇翻报纸又讲啦，真系。咁呢单嘢原来就系咁嘅，个男女咧一齐咧，好似玩二人三足咁样， 打住 Karen 笠住个头咁入医院喎，几有霸气嘅。即系咁，于是乎咧入到去咧，拆甩咗块布咧，原来咧就系佢两条热爱中嘅热恋中嘅男女咧，就当然喺度打 Karen 啦。咁我就唔明点解嗰个男士定系嗰位女士咧，疯狂咁样扫铁闸啊！即系大家过年嘅时候，年廿九要游游噶嘛，系咪？要游铁闸噶嘛？咁游铁闸咧，你唔会可以好仔细咁样喺度游噶嘛？你通常都系发负气咁样兜嘢揈落去咁样扫铁闸咁样，所以是用个扫字嘅啫。咁于是乎咧，喺疯狂揾条脷扫人嘅铁闸嘅时候咧，人哋牙里面啊个牙托咧，牙托其实一个 U 字型噶嘛。咁咧有时你自己用烂咗，你未必知嘅，因为你条脷去唔到嗰个地方，你就唔知噶啦。咁嗰个 U 型嘅牙托甩咗一边咧。咁嗰個掃鐵閘嗰位情聖呢，就好似釣魚咁樣呢，兜嘢條脷就掃咗落個勾嗰度啊。咁掃落個勾度呢，嘩，痛到雪雪聲，又唔敢亂咁喐，又掹唔出咁嘅時候，咁咪焗住雪住咁樣入醫院囉。咁流晒口水咁樣啦，當然。咁入到去呢，就係嘩，又係要幾個醫生咁樣走去回診啦，因為條脷好驕痛㗎嘛，佢兩個不停咁雪雪聲。哇！咁你直头好似嗰啲撞车嗰啲拯救组咧，又用呢个油压嘅泵啊，又成啲咩就固定晒啲位咧，就揾个嗰啲内窥镜咁样，唔知怼到入，跟住咧就 cut 断埋另外一边牙托。听讲原来牙托啊好难 cut 得断嘅，因为佢啲金属咧个成色系好高噶嘛。咁你帮衬 Jimmy 咪嗰啲啊容易搞咯，咁用条脷嘅力都可以顶得烂啦，系咪？咁当然嗰阵时啊未有 Jimmy 咪嗰间整牙嗰间嘢啦。咁所以咧呢单嘢都几好笑噶。我朋友讲完俾我听之后，我都有睇翻报纸咧。呢单嘢如果有人揾到呢单新闻咧，就可以 share 出嚟啦，因为真系几经典嘅，其实难度都几高啊。你掃鐵閘能夠掃到條脷入去嗰個勾嗰度咧，仲能夠可以去到醫院咧，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新聞嚟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熱戀中嘅男女咧就唔好做呢啲高危嘢，同埋咧唔緊要嘅，你熱戀之前咧就了解一下大家先，即係啊你有冇整假牙咧咁樣，即係問下呢啲好實際嘅問題咧，咁冇先至瘋狂咁掃都唔遲嘅，我認為，咁所以。即係唔好彩啦，又係咁，所以係差唔多啦。因為咧，我喉嚨都有少少乾竭啦，已經咁咧。而家保持到120多人，因為光榮咁樣引退咧，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希望大家睇波睇得開心啲啦。咁又時間啊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能夠睇到 live 啦。咁啊，尤其是聽緊網絡 app 嘅朋友咧，下次記住嚟 live 啦。咁亦都多謝好多位。現場第一次見嘅朋友啊，咁啊見到好多啊，咁啊尤其是 Eling Low 咧，我唔知係咪真係識你嘅，你冇答我，咁啊仲有睇埋啲留言先，飲埋啲水先。喂 J， 下個禮拜都有鬼吹24喎，揾咗嗰個嘉賓，你都可能識嘅喎。 横向扫铁闸，个形容词好正。莫笑，向行，你会令人怪， 加你 抵死，永远留档案。八卦护士睇一次笑一次， 系咪讲你啊？拜拜。阿 J 问系咪 UFO 嗰、那个啊？唔系，你应该识嘅。佢都几出名嘅呢、這个人，就曾经咧都上过猛鬼 studio 嘅，咁大家可以估下啦。咁啊，你估到我留言啦，不過冇獎嘅。咁你估到我會話俾你聽係咁解嘅啫。喂，咁係咯，咁唔阻大家睇波啦。咁啊，多謝啊 Dominic 嘅 Super Chat 啦。咁唔知咩叫 Super Chat 啫，又講一次啦。即係你大家喺個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你見到個 Chat Room 下面有個四方形嘅 Dollar Sign 咧，你 click 落你就知咩事噶啦。咁啊，有心就 click 啦，冇心我點講你都冇用噶啦。好啦。終於見唔見到槍人打招呼呢？好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